早晨啊，6:09嘅早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轻谈之后咧，就有晨光第一线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噶。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6月6日，农历嘅4月19日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啦，都先有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啦，白卷豪小白喺度同各位听众嚟见面啦吓。你好啊，你好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又系有啲云啊，又有啲雨啊，亦间咧又系即系逐渐咧又会有啲狂风雷暴啊，咁啊都系呢啲噶啦，呢几日都离唔开。不过头先朝头早咧翻嚟嘅时候，咁我途经呢个吐露港公路啦，都见到个日出咧，其实都几靓啊，即系见到个太阳，但系佢影落去嗰啲嘅云上边咧都几靓，咁啊令到即系希望大家咁啊见到咁靓嘅早上嘅时间啦，一样可以咧有一种快乐嘅心情去到迎接今天嘅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正常的一条问题就是问、如果有人突然之间同你讲，喂，我俾1000万你啊，好唔好啊？咁样正常人都会响度话，哎，好啊好啊，有冇咩条件噶？咁样咁即系开头倾嘅时候话得俾你，咁计系啊，谂住俾你嘅咋，冇乜特别噶。咁你又会点谂呢？你又会唔会好似我一样呢啲咁样嘅贪心鬼？哇，好啊好啊好啊，有1000万、啊，好啊好啊，咁样咧，好啦。但如果同你讲，诶、呢1000万咧，我就净系想要一个嘅代价嘅啫，就系每一日嘅朝头早咧，你都唔能够醒过来，唔能够笑住自己啊，望住自己每一天嘅日子，即系话我俾1000万你，但系可能咧，你嘅人生今日已经系最后一日，咁你又会点谂呢？用5秒时间谂下。好啦，5秒咧就过去咗啦。如果你嘅答案咧系话，咁我都系嗰唔要1000万啊，我都系想每一日咧，笑住咁样去到迎接每一天，我都系想每一日擘大眼咧见到身边嘅朋友，见到我身边嘅家人，好开心嘅。咁你已经俾咗一个好明确嘅答案俾你自己，就系话，其实无论几多钱都好啦，都换唔到你对于将来嘅一个拥抱，都换唔到其实你系想快乐咁样去到面对每一天。咁所以1000万都好，几多千万都好，原来对你嚟讲咧，都系生命更加紧要。咁所以今日开始好好地笑住迎接你嘅每一天啦。纵然每一天都是傻痴痴，其实又有乜所谓？ 若你发觉我时常傻痴痴，看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爱上我这个傻小子，活像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怕多才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心痴情像是脑海翻波百事意，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夜幕尽将不会停止，请明了我心知，能日后地老天荒因为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来生等你愿意，若你发觉我是傻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 小子，活着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他多彩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请明你我心思，情像是脑海翻过百事涟漪，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言无尽将不会停止。请明了我心知，能日后地老天荒让我傻开始，无掩饰之因我越对你真挚，爱我吗？内心等你愿意。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七分啦，望一望先。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添噶，咁啊最高嘅气温会去到3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另外间中啊吹强风。咁啊睇下星期三嘅时间咧，有骤雨同埋都系狂风雷暴啊。咁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添，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仍然都系有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空气方面啊好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啊，天气咧就的而且确系热啊，咁我哋都有一个咧就叫做工作暑热警告报告啦，咁啊大家都应该要有听过噶啦。唔单止咁啊，连教育局咧都有一个叫做更新咗嘅香港学校体育学习领域安全指引，系啲咩嚟嘅咧？嗱，学校应该留意翻咧就天文台嘅警告啊，当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啦，即系气温达到33度或者以上，学生应该咧就避免长时间喺阳光底下暴晒，慎防中暑啊！好啦，当呢一啲叫做极端酷热天气底下啦，即系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更加应该避免进行一啲咧就剧烈嘅运动添。睇翻呢一个指引咯，嗱，学校咧就要多啲留意住天文台啦，呢个环保署等等佢哋发出嘅一啲资讯同埋警告，特别系要留意住，譬如空气质素啊、炎热天气、酷热天气、高温天气持续啊、极端酷热、寒冷，以及咧就强烈嘅寒潮，并且就按照住天气同埋实时嘅环境咧就作出一啲嘅调整。呢啲調整咧，其實就緊要嘅，因為如果你話當天氣好熱嘅時間啦，咁高温持續幾日，你仲要俾佢哋係咁喺度長時間陽光底下暴曬啊，咁樣都有機會中暑，或者咧就引起一啲酷熱而引起唔舒服噶。嗱，學生有機會咧就會出現譬如頭暈啊、頭痛、氣促啊，甚至乎神志不清等等嘅症狀。如果有嘅話咧，要即刻停止活動啦，去一啲就陰涼嘅地方嗰度休息一下。咁啊，揾啲老師啊，即刻又幫下手。但如果你話當運動比賽啊、戶外教育型嘅時間咧，咁亦都要留意住呢啲嘅安排。最緊要就係確保學生嘅安全。如果遇到呢啲異常嘅天氣咧，更加要揾翻即係當即係自己嘅主辦機構啦，或者學校啦，睇下有冇啲咩辦法可以幫下手咯。 生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折磨力多剧烈难多，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早，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都狠，我被吸引，没信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发电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缺乏恻隐，冷笑话多敏感也需不忿，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 巧林钟艺云，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都回到来直播室了，今天晨光生活博士和大家分享些什么呢？石子啊，基本上每个家都应该会有石子的，是一个必备的生活用品来的，我们除了用它来可能焗下曲奇啊，焗下蛋糕啊，宵夜食嘅时候包下粟米金菇之外咧，原来有好多你估唔到嘅用途噶、哦。如果你想快啲将一啲肉类可以快啲将佢冻冰冰嘅话咧，首先可以将啲肉用石子包好，然后再放入冰箱， 咁样咧都会令到啲冻肉咧可以急速去冷冻噶，因为石子咧系导热同埋导冷性都系好强噶。咁所以咧，只要用石子包住佢，跟住放入冰箱，就可以快速冷冻啲肉类啦。咁如果你想保存工具，防止佢哋生锈嘅话，原来石子都帮到手。屋企入面咧，一定有啲工具，平时系好少用到噶，好似锤仔咁样。咁大家咧都可以用石子将个工具包好。咁点解呢？因为系有助阻隔湿气，减低生锈嘅机会。咁到你想用嗰阵就唔怕生锈啦。屋企嘅铰剪如果钝咗，你又会点做呢？买过把新？其实只需要不停咁样将石子剪下剪下剪下剪下剪，剪下啲石子，咁就可以将铰剪咧嗰把刀啊，就剪到去锋利翻噶咯。咁原来咧，我哋平时煮饭嘅时候有啲刨刨啊、刨皮器都一样可以，我哋可以接细张石子，然后摄入个刨皮器入边嘅刀片位，然后好似擦鞋咁样。左右左右磨下佢，左右左右磨下佢，一样都可以磨翻好，磨翻利佢噶噃。又或者，当你好想蒸餸嘅时候，蒸鱼又好，蒸肉又好，蒸烧卖、蒸水蛋都好，如果你发现咗唔见咗个蒸架，有石子喺度就搞掂啦。只要将石子咧搓成一个大嘅球体，搓三个啦，又或者咧将呢啲石子搓成粗条状，然后就放入去个锅入边，再放水，然后将你要蒸嘅嘢放喺石子上边，咁样都可以当成个蒸架。石子咧真系好多用途噶，除咗以上嘅用处咧，石子俾我最大嘅印象就系细细个咧会帮爹哋妈咪染头发啊，帮佢哋染头发嗰阵就会用到啦。只要动动脑筋，搓完揿扁张石子，就可以发挥到佢最大嘅用处。唔知道用处多嘅石子，又会对你嚟讲有啲乜嘢特别回忆呢？ 谈心至今，也试过太敏感。你会说别担心，一起去等。听说渐渐降温，渐渐雪花都充斥你声音。这里热闹兴奋，黄昏。 间话咁快就嚟到早上嘅6:29啦。嗱，29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举行开馆仪式，并由中国驻洪都拉斯使馆临时代办于波和洪都拉斯外长雷纳为大使馆揭牌。于波表示，中方高度赞赏洪方抓住历史机遇，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决断。而雙方在建交不夠3个月，已經迅速對接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凝聚起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的共識和力量。雷納就重申，洪都拉斯和中國建交是洪方獨立自主的決定，希望兩國共同推動貿易合作，以改善洪都拉斯的基礎設施，助力減貧事業，創造就業機會，加強民眾福祉，促進社會繁榮。雷納又證實，洪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將在今日前往中國展開為期4日的訪問，而雙方將簽署多項合作協議。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和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高級主任貝沙蘭正是訪華。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外交部美大司司長楊濤昨天上午與康達及貝沙蘭舉行會談，而副部長馬朝旭就在下午與兩人舉行會見。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表示，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亦參與了會談，雙方在會上進行了坦誠和富有成效的討論，是持續致力保持溝通渠道開放，鞏固兩國高層交往的一部分。雙方就雙邊關係、兩岸問題、溝通渠道等議題交換意見，而美方官員明確表示，美國將積極參與競爭並捍衛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俄羅斯國防部表示，烏克蘭軍方星期一繼續對頓涅茨克南部地區發動大規模攻擊，但都被俄軍挫敗。俄羅斯國防部說，航空兵力量、導彈兵、炮兵和重型火焰噴射器系統已經對烏軍作出綜合火力打擊，烏軍已經遭受重大損失，包括損失1500多人、28架坦克，包括8架炮型坦克和109架裝甲戰車。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就表示，烏克蘭已經有足夠的武器來對俄羅斯發動反攻，又指反攻行動將為烏克蘭帶來加入北約所需的勝利。不過庫列巴未有回應反攻是否已經展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參觀俄羅斯駐塔吉克的軍事基地時說，西方已經公然宣布針對俄羅斯的計劃，但是俄方毫不懷疑這些計劃注定無法實現。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逐漸增多，有狂風雷暴，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局部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氣炎熱，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2、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 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香港95年， 香港电台广播95年 ，Congratulations！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声乐指导，亦都是港台 CIBS 节目制作人。而家自己制作电台节目，认识更加多年轻的少数族裔朋友，透过广播听多啲，了解多啲，社会共融咪就是咁样达至的咯。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写一封最感人真挚的家书，抒发夫妇相处之道以及难忘经历，就有机会赢得比赛。 得奖作品更会以声音演绎，于未联康康节目内播放及上载至特备网页。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的详情，以及下载参赛表格，就可以click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六安童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 ，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啊，朝早嘅时间6:37啊，咁啊，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除咗小白之外啦，咁啊 ，Vicky 当然喺度啦。 早晨， 早晨啊，咁啊，唔知道 Vicky 咧，你以前咧有冇去过做嗰啲 part time 咧？ 系咩 part time 啊？ 咩 part time 都得啦，即系人生上边。 我人生上面啊，我有入过学校做戏剧导师啦，然后助理都有啦。 助理系咩？ 戏剧助理， 哦， 戏剧导师 助理，都系戏剧 助理 嘅， 系啦，都系关于戏剧嘅嘢。入幼稚园啦、小学啦、中学都有。咁跟住就有教小朋友画画咯，3至5岁系我做得最长，而且系第一份工嚟嘅。嗰阵时中四逢星期六。 我哋本身都系画画好叻嗰啲嚟噶。 我读 art 咯、 哦， 我妈咪画画叻啲， 系啊， 系啊，系啊、哦，但系我就中意对小朋友，同埋我读过幼儿教育嘅， 哦系咩？ 系啊，我有修过幼儿，因为我系第一届 DSE， 咁、啊、DSE 咧，你 drop 咗一科咧，你就可以读一啲其他嘅课程嘅、嗯，即系唔系净系中英数上或者地理咁样、嗯，可以，但系你就要额外花时间咯，即系譬如星期一至五，可能我哋就喺学校里面咧上堂噶嘛，一啲恒常嘅堂啦，咁、 嗯、 但系就会变相逢星期六你就要9至5啊，9至6啊，或者再其他额外嘅时间，可能暑假嘅时候啊，就系、是、我哋入幼稚园实习嘅时候咯。 哦，咁即系你本身系中意。同小朋友接觸的工作嚟嘅喎，都 係啊，中意啊，咁好開心嘅，特別咧，好想分享就係咧，有一個學生，其實好多學生我都好中意嘅，但係特別深刻印象嘅就係嗰陣時教畫畫啦，咁嗰陣時好年輕啦，當然，咁教畫畫咧。佢就係一個有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嚟嘅，咁佢第一堂嘅時候咧，3歲啦。咁媽媽就想同佢嚟畫畫，學下啲其實佢都唔係主要係想個仔學畫畫，佢想同其他小朋友一齊見多啲、相處多啲咁樣。咁、開頭頭一兩堂咧，佢係好驚，唔會同你講任何嘢嘅，唔會理你。佢淨係因為我哋知有呢個問題咧，媽媽係可以陪伴喺側邊嘅，因為其實一班裡面咧都可能有10個小朋友，我哋得2個導師，因為1:5。咁、咧其實都會有危險嘅，驚如果媽媽唔喺度嘅話，驚我哋睇唔到啦咁樣。咁跟住咧，到佢願意去相信你，然後你會睇到佢逢星期六，你見到佢跑住入嚟，佢會叫你，哇！我而家自己都起雞皮，就係、是、我唔係做咗啲咩㗎，但係你就係同佢要建立一個信任咯，即係嗰個信任就係奇妙到。 你会紧张佢啦，即系妈妈可能头嗰几堂喺度，到佢开头系唔想上堂嘅，因为佢唔想离开妈咪啊嘛。咁同埋佢会周围跑嘅。咁、但系我唔系一个闹嘅方式咯、我去了解佢，明白佢。你真系要好有耐性咁样同佢讲，不如我哋而家试下坐五秒啊喺张凳度。你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引导佢，到你同佢建立咗个关系，佢到六岁即系唔可以再参加嗰个班。哇，我真系好唔舍得佢。 哦， 系啊，佢而家应该如果即系正常嘅年龄咧，佢应该升咗中学啦，应该中学啦。 咁你应该咁中意小朋友，快啲生翻个啦。 咁生同埋教，唔系即系生同教啦，再同呢一个玩又唔同噶。我身边有朋友生咗小朋友嘅，但系咧，我觉得越嚟越大咧，唔知系咪个人会怕事咗咧？系啊，自己会。唉，生咗出嚟，我会唔会照顾得唔好佢噶？咁 边有得谂咁多噶？ 随缘咯，随缘咯。 咁你问下你阿妈生你之前有冇谂咁多啊？都冇乜噶啦， 系嘛？ 系咯， 唔知啊。但系我就会好想啊，起码而家自己如果屋企经济比较好啲嘅时候咧，即系除咗照顾得到自己，照顾到两只狗，我仲可以照顾埋个小朋友都 OK 嘅。咁但系唔想。系咯，即系总之，我觉得而家个教育制度又唔同咗啦，有好多嘢，咁就系，我都觉得要考虑啦。 系，咁而家我小朋友同我读书嗰阵时候教育制度啊，更加唔同添 啦。 咁所以咧，而家有阵时同佢读书嘅时候咧，老实讲，我好似真系成日老土嗰句咧，就我真系有少少似读多次书嘅。 系咪啊？ 系啊，因为嗰啲 syllabus 咧系不一样，我成日会攞自己以前学嗰个方法啊，学过啲咩字咧，去到同佢做对比嘅。 哦 咁例如以前嗰啲 textbook 咧都有好多嗰啲咩 Sam 啊 John 啊啲 Susan 呢啲嘅，因为糊晒啦佢哋唔见晒啦，喂其他名好多名嘅而家。 我好记得就系 William 同阿 Tom 咯。 系啦，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名嘅，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几好啊。如果你有做呢个 part time 嘅话，都系一个几特别。我以前做个 part time 咧就系做咩咧，就系试过入 data。 系 啦，咁真系纯粹入 data 嘅啫， 即系对住部电脑。 系咯，纯粹对住部电脑嗰啲咧， 日 打夜打。 嗰阵时嘅电脑系劲大部， 咁又唔好讲到咁大部，唔系座台啲咧， 座台 嗰啲 大旧噶嘛， 系啊，座台嗰啲电脑咯，咁就觉得其实都系一份好闷嘅工咯，因为都系中意喐嚟喐去啊，谂下嘢啊，咁如果你净系好呆板咁，你总之。老闆俾呢個你入曬去啦咁樣，我唔知道而家仲有冇呢啲工嘅， 應該有噶， 因為有啲工可能已經俾電腦取代咗噶啦。 但係有啲資料你都要入噶嘛。 咁例如 data 嘅，你本身你一輸入去，你或者你做成件事嘅時候，你已經係經過電腦去做嘛。咁、你連 data 你都唔使入，因為你入數嘅時候或者你自己 do 嘅時候，啲數都已經喺度噶啦嘛。咁你夜晚嘅時候，可能你只係做一啲再簡單嘅步驟，可能撳幾個掣啊。咁當然啦，而家仍然譬如餐廳咁，我知道夜晚生打烊啦，咁仍然有啲人咧，仲要係咁撳，即係睇翻嗰日個數，咁呢啲都要嘅。咁但係就唔知會唔會純粹只係一份工就要求你做呢樣嘢，唔知唔敢肯定係咪即係一定仲有喺度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其中一份幾有好玩嘅工咧，我都識幾多 APA 嘅學生咧，其實佢哋喺暑喺呢個 Halloween 嘅時候咧，就想去嗰個公園嗰度咧，就扮鬼扮馬嘅 主題樂園。 系啦，扮 鬼扮我都有去casting 过噶， 冇 错，但系另外嗰间主题乐园，系啦、 哦， 咁有 casting 嘅，咁但系 so far 到最后咧，我系因为撞咗一套舞台剧，因为其实佢有 training 噶，佢 training 可能系两至三个月，跟住你先会到九月开始 ready 咁样， 系啊 系 啊系啊， 咁所以个时间好长，咁我就撞正 casting 完之后咧，咁因为我哋都会去其他舞台剧 casting 噶嘛，咁我就中咗个舞台剧。 哦， 咁我就系啦，咁我梗系 咁啊无缘啦， 系啦无缘。 哦，佢哋都有好多守则嘅，我知道，即系如果你抱住一个玩嘅心态，其实都开心嘅，咁啊中意扮鬼扮马 咯， 系啦，咁啊而且佢哋又唔可以掂啲游客啦，唔掂得噶， 系啊， 所以嗰啲鬼屋咧，其实最高技巧嘅就系嗰只鬼，系啦，因为佢要跑过嚟吓你，但系佢唔可以掂到你， 超大运动量啊， 系啦，跟住咧你呢一水人咧走完之后咧。佢要勁快九秒嗰跑翻入去機關入邊，再嚟多次咁，所以其實份工咧都係好玩，但係挑戰性都好大 嘅。係，同埋你要化妝咯，你 要化妝。 有啲朋友咧做完會爛面噶，所以都唔係話咁容易噶，都有付出。係 啊，同埋佢哋唔可以講嘢噶嘛。 係啊， 我試過有一次問路啦，因為佢即係改裝咗嘛個主題樂園，咁唔同曬路之後咧，我真係問只鬼行佢喂，我真係唔識路啊， 你諗辦法話俾我聽，我想去邊條 shortcut 啊，邊條路點去？咁我哎咗一陣啊，佢都係唔答得我噶。 嗯， 跟住佢就扮聲咯，呢行古邊， 或者攞眼神啤住嗰條路咁樣咯，會唔會？ 係啊，都有啊，所以呢啲都係幾有趣嘅工作。咁、如果佢哋開part time 嘅，咁你又有興趣從事呢啲嘅工作，咁唔係話即請嘅嚇，咁、都要試一試一下嗰個嘅 casting 先嘅， 都要面試嘅， 係啦，睇下你個背景如何啊，睇下你係咪會好熱愛投入呢一個嘅演藝嘅工作啊，各樣。如果係嘅話咧，咁啊不妨自己就有時間，咁咪當去學習一下，見識一下咯，呢、這個幾好啊嚇。 世界太快，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贪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只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世界变太快，慢慢有动静，少少不懂适应，连我心境混乱也清醒，何必过分沉迷光跟影，如世俗颠倒，人也要走好，无需不安，不必担心，不需太过羡慕，深呼吸，点一盏灯，只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不怕乱流，再美的美，再痛的悲，也算上我的所有，开始渗漏，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终向逆流，哪怕辛苦，哪怕伤口，哪怕会满身湿透，不怕乱流，再美的美，再痛的悲，见透者那一丝不舍，一首歌走好我每段路。 早上的时候6:48，咁出面的天气方面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大家注意啦。局部地区有机会雨势较大噶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揾嚟呢首嘅作品嚟自 Alan 布志伦嘅《光之道》啊。琴日都预告过啦，我哋即场 KOL 系列咧，咁啊会有少少嘅调整嘅，包括咧就喺星期二嘅早上，咁我哋 KOL 系列都邀请到咧就 Vicky 嘅、，Vicky 咧就揾嚟咧一啲茶艺嘅师傅啦、老师啦，去到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有关于啲茶嘅知识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六月份新一集的 KOL 就开始了，究竟是讲些什么呢？就是讲关于茶，我自己就本身很喜欢喝茶，所以很开心可以去接这个环节。那我们邀请了是什么嘉宾呢？就是茶艺课导师简慧思阿师。 Hello 阿师。 Hello 你好 Vicky。 阿师是不是本身很喜欢喝茶的？ 是的，因为以前就真的叫做5-6年前左右接触了、但是接触了之后就发觉整件事除了味道那一方面，会是喝完茶或者系冲泡嘅过程，会系觉得自己 relax 咗嘅，咁、所以逐渐慢慢就认识多咗啦，想再了解得越嚟越多啦，咁就慢慢开始哦做埋茶艺课导师啦。 即系我自己咧，本身系细细个咧，系因为爷爷中意饮茶，所以咧就好中意成日望佢冲茶。 然后就会因为啲杯又细啦，嗰阵时细个咧就会，我有一杯饮完一杯又一杯，咁所以慢慢慢慢中意饮茶，但系我又未去到真系研究，咁就好啦。今次咧，我哋可以邀请阿诗妮咧，就可以问下多啲关于茶嘅知识啦。首先就系问下，其实听过茶道系咩嚟啦？但系其实实质系点样嘅咧？ 嗱，茶道我哋好多时候就听到，哇，好似好难入门咁样，要摆好多嘢出嚟，好重嘅仪式感。咁当然啦，有仪式感成件事就靓好多啦。咁但系其实话咩中式啊、西式啊，甚至乎日式啊等等，最开始咧都系源自于中式嗰一边嘅，跟住再慢慢喺中国呢一度，再去到可能西方嘅地区啊，去到日本嘅地区啊等等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其实所谓嘅分西式、中式系去到唔同嘅地方，佢有唔同嘅文化接纳咗啦。咁所以就多咗佢入边嘅精神啊，又或者系用咗佢当地嘅可能又系一啲叫做饮茶嘅工具啊，而演化咗出嚟。 咁有冇话当中本身中国茶有冇啲咩特别要点样做啊，或者点样冲啊咁样噶？ 其实中国茶嚟讲，你咁多个朝代佢哋都会有唔同。咁但系而家我哋最见得常见嘅就系可能用茶壶啊，又或者叫做盖碗，有啲人嗌佢做焗盅。系啦，即系好似人哋你睇嗰啲古装剧咧，嗰啲格格咁样 拨下拨下个盖 咁 样， 咁样嗰啲。咁最主要就系呢一个我哋称之为叫做煮泡器啦，主要去泡茶嘅器具啦。茶壶又或者盖碗，咁当然啦，我哋亦都会有个杯仔喺度啦。如果你系见开，可能爷爷冲茶，如果佢唔用公道杯嘅，就摆三只或者四只杯仔喺度，咁就直接喺嗰个茶壶或者盖碗嗰度分落去噶啦。 系， 咁但系如果去到而家啦，啊有时候唔系，都好难，我咁样分，我有机会四杯我都唔平均噶，咁所以就多咗一样嘢叫做公道杯。有啲人嗌佢做茶海。咁要分嘅时候咧，就会再分得平均啲啦。因为第一件事，我会将焗好嘅茶倒咗落去嗰一个公道杯度先。之后我再分俾朋友饮。咁大家就会，哦，唔惊成件事唔平均呢一样嘢啦。 会唔会系第一啖系浓啲，定系第二啖咧就系浅淡咗味咁样，系咪啊？咁其实中国嘅茶去到流放去西方啦，又或者日本啦，其实当中去到唔同嘅国家，佢哋嘅发展又系点样噶？ 嗱，首先讲下日本先啦，近啲亦都开始多人越嚟越多人飞过去试下啦。其实日本嘅茶道咧，佢系源自于我哋宋代为主嘅。因为嗰阵时咧，就有好多嘅一啲叫做僧人或者禅师啦，佢嚟咗中国呢个地方想学佛。本来就唐代嚟先嘅，咁但系唐代嘅时候就未至于将茶呢一件事发展得好快，去到日本嗰边。咁但系去到宋代嘅时候咧，荣西禅师嚟咗之后，咁就将呢一个茶道呢一件事带到过去咧，就好兴盛。你会见到而家日本嘅茶道，佢会有一只大啲嘅碗啦，嗰个抹茶碗，然之后上面有一个叫做茶筅，喺度揈，会有好多哇，好多泡泡啊，咁样嗰一啲出咗嚟嘅。咁嗰一个玩法咧，其实就系源自翻我哋宋代嘅时候嘅做法。咁当然喺而家佢加咗好多自己嘅即系个精神喺入边啦。咁所以个形式系相似，只不过精神状态系用翻佢哋日本人。嘅嗰種文化擺咗落去啫，係呢一個就係日式同埋叫做所謂而家中式大家嘅分別。咁然之後去到西方啦，咁西方嘅話咧，佢哋好主要即係習慣咗啦，加糖啊、加奶啊、加其他嘅調味料啦。其中一樣嘢就係源自於佢哋大家水質唔同，即係我哋話我哋飲開軟水嘅，喺西方地區，尤其是英國嗰啲，佢哋水係偏硬水嘅。咁所以佢哋啲茶葉咧要 chop 得細少少。 哦， 係啊，你會見到啊，打開茶包，咦，碎啲嘅喎，因為佢哋會容易啲出味。咁如果我容易啲出味嘅話，有機會個苦澀感亦都會濃咗。唔係咁多人接受到，咁可能加翻糖、加翻奶，再去做一個調和嘅話咧，成件事又會易入口啲啦。 咁其實講翻啱啱咧，就係話我哋當中咧，即係沖茶嘅時候喺真人啊，可能有一啲，其實係咪呢啲算係靜心嘅過程咧？ 係㗎，即係坦白地說，好多時候如果你想做一啲靜心嘅，又或者所謂嘅 meditation 啊，俾自己可能靜落嚟啊，好多朋友都會係習慣揀茶多過你會揀咖啡，因為你靜落嚟，你會驚自己瞓覺，咁所以你想揾一啲提神啲嘅嘢。咁如果要揾一啲提神啲嘅嘢，兩樣嘢都提神喎。咁點解我揀茶，我唔揀咖啡啊？因為茶葉入邊啲人話，喂，飲完之後其實我成個人可以 calm down。 可以比較叫做安寧啲嗰種感覺啦， 舒緩咗， 舒緩咗。咁所以好多人都會揀茶。喂，點解講到咁禪嘅？飲完杯茶之後，我即刻可以靜落嚟。即係如果你科學啲嘅角度，就係因為茶葉入邊有唔同嘅成分。 嗯， 係啦，我有咖啡因，佢係可以令到我精神啲嘅。但係另外一方面，我亦都有其他嘅成分，令到我可以撳低咖啡因引起嘅一啲令到我好興奮嘅 狀態。 狀態啦，係啦。咁所以我就可以提神得嚟。我又可以坐定定去叫做做一啲冥想啊等等嗰一类型嘅一啲叫做动作喺度咯。 嗯，咁其实喺茶道当中有冇话啲咩礼仪其实我哋要遵守噶？ 嗱，如果最常见嘅你去到茶楼成日都见到啦，啊，点解人哋斟茶俾你，我要喺台面度系咁喺度敲咧？ 系啊，我系两只手指笃笃咁样咯。 系啊，两只手指喺台面咁样敲，咁其实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礼仪啦。呢一个礼仪就系相传以前皇帝佢微服出巡嗰阵时，佢微服出巡，然之后佢帮佢嘅臣子。斟茶，咁佢帮臣子斟茶，臣子佢唔可以跪低话叩谢神恩噶嘛，咁、所以咧佢成件事咧佢就变咗用手啊，即系我哋嘅双手手指呢一样嘢去代替咗我哋嘅头嗰个手，然之后咧就喺台面嗰度去敲，以示啊自己叫做答谢皇帝佢帮我去斟茶呢一件事。咁、如果你话再讲究啲嘅，咁我哋有分话啊，究竟我系用手指去尖去笃笃啊，定系用唔同嘅关节位去笃笃咧？因为如果我哋用唔同嘅关节位，例如最上面嗰节，可能就系讲紧话我哋对住一啲长辈。我哋就會可能係用一啲高啲嗰個節數嘅、如果係用指尖嘅話，可能係平背啊、後背啊咁樣嘅話，就可能用指尖啦。系啦，咁同埋我哋敲嘅时候，敲台面我哋都系敲两三下嘅啫，唔系话哇，我要好有礼貌咁多谢佢，敲成分钟咁样，而家就唔系嘅成件事。 吓亲 人，系啦，敲两三下咁样，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礼仪嚟嘅。 嗯， 又或者如果喺度真系作为一个茶艺师去接待客人啦，另外一个礼仪就系我哋帮客人斟茶嘅时候，嗰、那个杯嘅七分满嘅啫，就唔好斟满佢。 点解啊？ 你茶系热嘅。我哋有一句说话就系酒满敬人，茶满欺人，欺负人嘅欺。喂，我斟满咗你只杯，热辣辣，你边度会有位拎得起只杯咧？ 系、 系啦，咁所以就系如果我斟到全满嘅，基本上我虾紧你嘅。 系，好细心、啊，其实 系啊。咁所以如果系有一啲真系比较再知多少少规矩嘅，喺传统嚟讲，我哋就话其实作为一个主人。你幫嗰個客人斟滿咗成杯茶咧，其實係暗示緊，喂，你夠鐘翻屋企 哦，哎呀，我仲以為誒、斟多啲俾你飲添。 係嘅，因為我哋習慣咗、就係覺得一定係全杯滿曬啦，你先至係一個尊敬嘅意思。咁、但係喂咁滿我點飲啫？我拎都拎唔起只杯咯。 咁如果喺西方嗰邊咧，又會唔會飲茶都有啲禮儀或者研究噶？ 嗱，西方嗰一邊咧，其實佢哋係幾得意嘅。我哋平時如果有睇到一啲畫啦。佢哋嗰隻杯入面有個底托，跟住上面嗰個杯係一隻有耳仔嘅杯嚟噶嘛。其實佢哋以前飲茶咧，好得意咁樣咧，係會倒少少落去嗰隻碟仔嗰一度去飲嘅，唔係話就咁成杯飲。 點解嘅？ 其中一個原因即係你又要即係你要飲嘅時候嘅話咧，相對上佢會可以快啲攤凍。 哦， 系啦，咁以前嚟讲，佢哋系喺嗰只碟仔度饮嘢，咁当然而家唔会啦。咁可能某一啲叫做以前英国嘅殖民地，佢哋仲有一啲地方，佢哋会系咁样做嘅。咁、但系而家普遍我哋都会系沿用翻正常咁样一个有耳仔嘅杯就咁直接去饮噶啦。 咁其实而家都有即系茶都演变咗好多唔同啦。即系其实而家有好多工具咧，即系譬如有个樽、然之后放啲茶叶入去浸水，然之后咧就揿几下，就好似冲咖啡咁样揿晒啲叶去底，然之后就冲啲茶出嚟啦。其实你觉得嗰啲又好唔好呢？ 其实咧系方便嘅、我又唔会觉得话好定唔好呢一样嘢，因为视乎翻嚟系边个空间、如果我系要翻 office， 我咁样成 set 茶具摆咗喺度， 又有啲难 嘅。老细望住，哇，好得闲喎，仲可以喺度冲茶，攞埋个壶咁样。咁、但系好老实讲，就系有时候我哋成日话饮茶。都是叫做要有时候想要个味道啊，又或者想要个提神嗰一种感觉，未必饮到咖啡嘅。咁、其实你嗰一款嘅杯都是另外一个方法。咁我又觉得唔需要话咁拘谨。当然啦，如果喺屋企，我系想真系要有仪式感嘅、我咪所有嘢摆晒出嚟咯。 好、啊。 咁但系如果我唔系喂喺条街度我点样啦，特登坐低然之后咁样去冲茶咩？咁成件事唔得噶嘛。 好啊，今日就唔该晒阿师讲咗咁多咧有关茶道嘅知识。下个星期不如我哋继续分享就系真系成套茶具咁样去了解多啲，究竟茶道系点样去冲啦，好唔好啊？好，下个礼拜再见，唔该阿师。 早上6:59啦，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转头分头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阿叶宇波 Ben 你都喺度啦，咁啊另外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7:08嘅早上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先有白元浩、小白啦，同埋 Vicky 喺度嘅，咁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咧，同大家望一望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另外在今日早上8:00到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间，该区附近会挂起呢个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到底会唔会塞车呢？咁啊，系时候问下晨光交通天文台嘅 Didi 啦。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 ，Didi。早晨，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方面系点咧？嗱，雨水方面可能出边都开始有啲地方咧，落紧噶啦，而家。 哦，我今朝翻嚟就暂时未有。 系啦， 我今朝翻就未有。 因为点解咧？我咁讲咧，因为我见到我而家身处广播道啦。 冇错。 我見到天文台嗰個 apps 提一提我，我附近嘅地方有雨。 係啊，所以就好緊要。其實好似琴日12:00，哇，落嗰場雨大到不得了。 係啊， 好彩跟住好快脆咧，又天晴喎。我放工嗰時候，哇，幾猛太陽，我地下真係乾得好快。 梗係 太陽嘅威力幾勁啊！ 唔想整濕你啊， 係咩？ 梗係啦，個天都錫住你啊。 係咩？咁多謝啊，多謝多謝。 梗係要。 嗰個講下交通先啦。咁而家咧咁多條隧道啊，都係行上啦。公主道過海咧就係接近康莊道橋面啦。咁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排到去果栏噶。咁铜锣湾咧，由于个紧急路面维修啦，长过7米嘅车就不能够由坚拿道东左转入去耀华街嘅，就系咁多啦。 诶、哎，交通方面都快靓正、哦， 暂时系嘅， 系啦， 不过稍后就唔知啦。希望就少啲交通意外报啦。 其实每一日翻工咧，最开心就系路路畅通， 系咪啊？ 系啊，即系个人心情都好啲啊，会 系嘅，路路畅通，你手车即系唔系话揸，就算你坐紧车、嗯，你都觉得诶。顺喎、 啊，好似今日诶 lucky 喎， 系啊， 即 系呢个真系都会有。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我都系即系坐热狗翻学噶嘛， 系啊系啊。 咁有阵时咧，其实一啲灯位咧，你过到嘅时候，你都会觉得诶。 啊，系啊，系啊，上搭小巴都咁讲，过，系啊。如果赶时间就更加啦。咁头先 Vicky 讲开 lucky， 其实都系嘅，即系见到路面畅通嘅话，人都会开心啲嘅，系、嘛？我都认同 系啊。咁啊，大家如果多啲忍让嘅话咧，喺马路上边啊，咁啊又会更加畅通噶啦。 嗯， 多啲忍让都系咯，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呢个成日都讲噶，系咪先？ 系啊，呢、這个一定要保持距离啊。不过有阵时啲人就唔系好明白咯，即系揸车，譬如寻日睇到个新闻都话个揸车逆线啊，一段路。 几夸张我都有睇啊！即系直情当咗条马路咧，系佢咁样， 系啊， 好危险啊！咁样睇法， 佢都唔担心嘅咩？即系如果你逆线嘅话，你都担心自己。 佢肯定系入错线 嘅，佢系入错线噶啦。佢入错线之后咧，佢就谂住快快脆脆过咗，可能抱住呢个心态，咁又唔熟。 路啦，咁嗰條路嘅話，你都唔知幾耐先至可以轉翻出嚟。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去到呢啲線嘅話，你入錯咗咧，第一時間你咪走咯，你唔好錯上錯， 係 啦， 即係你寧願多啲時間兜路。 錯上錯係啊， 係咯，佢係咁。我睇到我都有睇嗰、那個嗰條片啊，哇，喺度咁褪後咧，哇，跟住當然啲路人喺度話啦，哇，你識唔識揸車㗎？我聽到呢啲咁樣回。 其實有陣時啲路口咧、可能地下入邊有啲譬如界線啊，又或者係有啲譬如雙白線啊，有啲朋友諗住，哎呀，如果我入錯咗路口嘅話，咁要兜好耐，跟住就夾硬扭太扭過去轉線咁。咁、我都即係真心講啊，我真係會覺得咧，第一好危險啦，第二你既然即係你事先可能為冇準備好嗰個交通嘅路線，又或者係你揸車嘅時候，哎呀 miss 咗個路口，唔小心miss 咗咁大意，咁就由得佢繼續行先啦、就千祈唔好諗住停低架車，轉一轉翻嗰個位先，褪後少少，就千祈唔好做呢啲。 梗係唔得啦，你雙白線。大佬，梗係唔可以咁做啦。 係 啊，你情願去到兜一兜咯。香港有幾大啊？ 係香港好細嘅，明白。 香港有幾大？咁所以你再兜一兜嘅話咧，可能真係嘥咗你幾分鐘，但係換嚟嘅係一個安全嘅駕駛。 係、所以咧，朝頭早聽神光咧，聽下小白就 OK 嘅。 要 俾鼓勵 你 們， 要亂切線嘅時候， 鼓勵你哋唔好亂切線。 諗一諗屋企人， 係啦，冇。 諗一諗你嘅情人， 咁就即刻係安全駕駛 啦。你中意踢波嘅，諗一諗下足球。 係啊，同埋當你錯過，你就會記得下次。我行到呢个位置，我就知道行去边条路噶啦。 系啦，咁如果错咗一次嘅，咁第二次就更加会 alert 啦。系、啦，今次哎呀兜多咗路，咁下次行嘅时候又更加集中精神揸车啦。 系、因为你始终揸住架车咧，你唔系对自己要负责任，你对你周围嘅路边嘅人都要负责任。 系啊，应该冇错啦， 行人你都要负责任噶嘛。好啊，我哋讲下今朝早咧有啲特别嘅交通啊。 好， 嗱 A 十呢一条线咧就系鸭脷洲嘅利乐街去机场嘅来回方向啦。咁呢一条巴士线咧就系好早前已经有啦，但系喺疫情之前咧，其实佢系全日服务噶。但系自从疫情开始之后咧，就不断咁削减呢一个嘅班次啦。咁就剩翻咧繁忙时间嘅啫，来回方向有四班，即系去机场四班啦，去翻鸭脷洲咧都系有四班嘅。咁 A 十咧就系往返南区嘅城巴机场快线啦。咁琴日开始啊，六月五号开始，噔噔噔恢复翻。半全日服務啦、即都未去到全日嘅。 全日就全日啦， 半 全日 即有啲係半日，有啲係即未去到全日咯。有啲係上晝下晝咁嘅時間嗱，你聽下個時間點樣分配、都幾得意噶。去機場方向咧，就朝頭早嘅八點半到下晝四點半。都幾長啊！因為佢之前得四班啊嘛，而家開長咗好多時間噶啦。朝頭早到下晝嘅去機場方向啊，就係下晝嘅八點半到四點半咧，即係由鴨脷洲去機場啦。 上晝嘅八點半， 上晝八點半到下晝四點半啦。好啦，去南區即係由機場去翻鴨南區嘅鴨脷洲咧，就係、晚上唔係晚上嘅，係下晝一點四至到四點四。好啦，另外又中斷咗時間咧，就夜晚嘅七點四到夜晚嘅十一點四，係咪好得意咧？個班次佢就所以話俾你聽咯，佢就唔係話全日啦，半全日啦。咁咧，但係繁忙時間就半個鐘頭一班啦，非繁忙時間咧都係每個鐘頭一班嘅。咁好啦，這個巴士路線咧就會經咩咧？經香港仔啦、華富、致富、薄扶林、摩星嶺、堅尼地城、石塘咀、西隧咧同埋青嶼幹線嘅。咁都好啊，哇！你得四班，加到而家咁長時間，係咪好好先？ 係 啊， 係啊。咁你知啦，而家越嚟越多人去機場噶嘛，咁你起碼去機場方向，咁又可以由朝頭早八點半到下晝嘅四點半，你數下有咁多個鐘頭，咁同埋去南區鴨脷洲啦，再講俾大家聽有兩段時間嘅，就係下晝嘅一點四啦到四點四，同埋夜晚嘅七點四。到十一點四嘅， 係咁啊！即係希望盡量又提供翻多啲服務啦， 慢慢嚟。 我最中意咧就係幫啲聽眾講呢句説話，因為咧我尋日咧亦都有見到一架車咧，都喺我自己住嘅附近啦。咁去呢個將軍澳，即係大埔去將軍澳嘅，咁有啲特別車嚟嘅，係啊特別車。咁我其實嗰刻我都係心諗，咁當然我望落去嘅時候，佢啱開就。人就唔係好多啦，咁但係我心都會覺得咧，如果我真係需要去將軍澳嘅話咧，我坐到呢架車，其實我覺得真係 快好多 係嘛？你起碼你舒服啦、你唔需要又落車又上車轉車，咁你坐喺嗰度舒舒服服就去到總站啊！咁希望有多啲呢啲即係巴士上面嘅調配就更加好啦。 係咯，即係由特別班次開始加到半日，再加到全日，梗係最好啦。 係啊， 咁有進步啦。起碼而家去四班加到咁長時間，大家都開心啊！因為而家陸陸續續都好多人咧去玩噶嘛，係咪？好多人需要去機場噶嘛，所以係啱嘅德政嚟嘅。 係去多咗嘅，咁除咗A 車之外啦，E 車都可以去到嘅。咁睇下大家需唔？ 需要啦。咁不過 E 車咧有陣時就兜耐少少，因為喺機場附近仲有好多朋友要翻工嘅。 冇錯。 咁嗰啲 E 車就可以真係好便利到佢哋啦。 係啦，冇錯。咁大家留意一下就係、是、A 10咧由鴨脷洲嘅利樂街咧去到機場嘅、 嗯。好，唔該曬 Didi。咁天氣方面咧，咁又揾翻啱啱走咗出去同我哋睇天氣嘅 Vicky。早晨 ，Vicky。 早晨，大家。今日出到去咧，見到哇，好舒服喎、啊！今日咧，唔知系咪琴日落咗雨啊？ 嗯。 今日咧好舒服，有啲涼風嘅、哦，吹埋嚟啲風咧，唔係太翳焗，唔係好熱嗰啲熱風嚟嘅，舒服、啊，開心聽到啲蟬聲添。 哇，幾好喎、 啊！今日我見到係啦，但係都見到好厚雲嘅。 嗯。 咁今日啲雲咧飄得就冇琴日咁快，咁佢就慢飄嘅。咁但係見到啲雲都真係幾厚下，所以可能今日都會落雨啦。大家咧都应该带翻把遮就安全啲嘅。 嗯，咁啊，寻日咧嘅时候啦，我就觉得咧系啊，你讲得啱啊，即系天比较上嘅云厚啦。今日咧，其实朝头早我都见到一个好靓嘅早上啊。 系、 嗯。唔知道而家个太阳系咪都已经好猛咧？个感觉会又会唔会好热啊？虽然有风，系咪会好热咧都？ 冇喎、啊，我又唔觉得特别热，因为我觉得啲云咧好厚。我系今日而家呢个时间，我仲未见到太阳白白嘅。 嗯。 同埋咧，唔会有一啲阳光照落嚟嘅，因为啲可能云好厚啊，所以就灰蒙蒙咁样咯。咁但系个天都光嘅，又唔系话真系暗沉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大家系啦，大遮啦，因为见到啲云真系好厚 啊。系啊， 同埋咧，好想分享琴日咧，我哋咪呢个讲天气嘅，原来琴日呢一个时间啊。有人見到雙彩虹啊！ 哎、 我今日咧都特登早我出去，因為我琴日就企死喺一個角度嘅。 嗯， 咁我今日咧就行多啲啦，即係嗌會咗望望下，又望望下，會唔會見到啲特別嘅天氣咧？咁點解咁講？因為琴日咧有雙彩虹，咁佢就出現咗喺呢一個咧。呢、这個青馬大橋啊，佢橫跨個青馬大橋，咁、睇到啲網民啦、有好多相咧就哇好靚喎，即係有兩條彩虹咁樣。咁、今日咧就暫時我呢一邊個位置咧就睇唔到啦。咁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就係點樣點解會有雙彩虹嘅出現咧？ 啊，係、哦、彩虹啊，一條啦，仲有兩條喎，咁真係犀利喎呢個。 係啦，知唔知點解啊？ 我唔知喎、啊，都係折射嘅，但係唔知點折射到兩條咧，嗬？ 系啦，佢就系折射再折射啊！ 吓、哦，咁点解佢可以咁样？ 系啦系啦，折射、反射、再折射嘅现象嚟噶、哦。吓、啊，咁点解会咁样呢？其实咧就系、是、光线喺水底咧进行咗两次嘅反射，就会形成咗双彩虹啦。而呢个双彩虹咧，你会见到咧好特别嘅，就系我哋平时咧睇嘅颜色咪系红、橙、黄、绿、蓝定紫咁样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因为佢系折射、反射、再折射，咁、而第二条嘅彩虹咧。佢就会变咗倒转咗个个色， 哦系咩？ 系啊，变成咗咧，系入边嗰个最入边嗰只颜色咧，系变咗红色，而最外面咧、就系蓝定紫嘅色咯。 哦，即系变咗系彩虹嘅倒影咁样，嗰、那个颜、啊那个折射方法， 好似倒影咁样啦。 哦，系啊，我自己 就冇亲身见过啦。 双彩虹冇见过，但系你有冇见过彩虹啊？ 听唔到 ，sorry。 你有冇见过彩虹啊？如果冇见过双彩虹，单彩虹你有冇见过？ 有见过单彩虹。 哦，我曾经试过有一次令我最难忘嘅见彩虹咧，咁就系、是除咗见到条好靓嘅彩虹啦喺附近之外咧，咁我嗰阵时咁啱咧，亦都系揸紧车嘅。咁我揸车嘅时候咧，估唔到我嗰条路咁啱行嘅时候咧，就系、是、去到呢个彩虹啊黐住个地下嗰个位置啊！系、 哦、 啊，我真系见到个彩虹嗰只脚咧，即系好似叫桥嗰个桥底咁样嘅位置， 是 就系黐住个地下，咁啊，哇，望上去就喺嗰度射出嚟啦，射条彩虹出嚟啦。 哦，好靓咁样、 啊。系啊，呢、這个都相当之靓啊。 琴日咧，网民见到睇翻啲相啊吓，佢咧系横跨咗个青马大桥咧，而个脚底咧系入水嘅、 啊， 入落个海度嘅、 哦，入咗水嘅。 系啦，咁哇睇啲相咧，我自己如果见到嘅话，我都应该会系咁影相啊，或者拍片啊。 梗系会啦，我自己另外仲有一个彩虹记得嘅咧，就系、是、望上天空嘅时候，嗰只彩虹我突然间醒唔起叫咩名，系个彩虹咧就围住个太阳嘅，咁啊一个大嘅圆圈咁样嘅，咁都系一啲几。 我有见过呢个几年前噶嘛，好似。 我自己好似上年就见过嘅，咁有啲如果传媒影到嘅话，咁可能到时大家又可以再望一望咁样，咁所以都靓嘅吓，咁有彩虹。 紅嘅時候咧，就好似硬係好似帶俾你一啲叫做開心啊、快樂啊、運氣咁，我成日都覺得。 感覺啊，係咪啊？ 係啊，咁所以都相當唔錯 嚇。大家都多啲望下個天空咯，了解多啲唔同嘅風景咯，唔好淨係掛住撳電話咯。 係啊，咁啊，周圍望下，可能見到好多靚嘅事物嘅，咁啊，千祈唔好咁大意錯過咗啦嚇。好啦，咁你都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嚇，因為天氣又開始變化啦。唔該曬，唔該 Vicky。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咧，就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咧就逐漸增多。雨及有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是较大的，最高的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是有骤雨雨及狂风雷暴，另外都见到局部地区的雨势有机会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都是炎热，还有仍然都是有几阵骤雨，即不断讲的时候，这个天气预测就是大雨雨及有这个太阳都是好似梅花間竹咁出嚟啊！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2%，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都係低水平嚟嘅。另外咧就係雷暴警告咧，咁啊有效時間就去到早上嘅8:45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8:45。 我係白元浩小白，我喺晨光負責職場 KOL， 晨光大學親子百分百，晨光讀心術旅遊世界嘅消失的地圖，晨光警星大狀咪。百元号飲食图鉴，晨光好友，仲有同你一齐笑、一齐倾心事嘅晨光 Morning Call， 逢星期一至五，晨光第一线，我系百元号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早上嘅7:23啊，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有小白喺度啦，仲有 Vicky 都喺度嘅，早晨， 早晨跑翻嚟啦， 系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就邀请到一位喺大学上面嘅新嘅嘉宾，咁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Ringo 早晨。 系早晨，早晨，两位主持早晨， 早晨。 之后咧就要拜托 Ringo 同我哋讲好多有关于咧就系汽车方面嘅知识啦。不过最近咧即系都见到一啲叫做港车北上啊，就非常之炒到热烘烘。咁我自己作为一个驾驶人士咧，Ringo 其实我咧都好八卦，成日谂会唔会有机会咧可以一家大细啊揸车咧就去内地嗰度兜翻转。你知啦，而家咧深圳嗰啲嘢成日都话 好多嘢食添， 系啦，啲选择又好多，又话到佢哋冇咧都好好，系啊！咁我见到啲朋友 send 翻啲片俾我咧，佢话哇啲人上菜啊，又嗌晒又唱晒歌咁样嘅， 咁搞笑，我想见识下。 咁所以都相当之有期待嘅心啊，想去。咁但系你话如果要屋企人一齐去嘅话咧，如果有架车一齐上去啊，咁啊梗系开心啦。咁会唔会喺呢个港车北上上边咧？我想申请都已经有好多难处，我哋又应该点样做咧 ，Ringo？ 嗱，系嘅。今次港車北上咧，無疑真係咧，即係話香港嘅政策也好啦，國家嘅政策都好啦，對於我哋港人，特別係私家車嘅車主咧，無疑帶嚟一個提上嚟嘅。 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港車北上咧，大家都明白啦，即係話以前咧，我哋點有機會架自己嘅車同埋自己屋企人上去國內咧？ 系啊， 以前咧就系我哋叫粤港车啦， 系啊， 嗰啲咧就系一啲叫公司嘅行为 啊， 公司要申请，咁同埋咧系要公司车噶噃，咁但系今次嘅港车北上咧，呢个好消息咧就话，你一个私人车嗱，今次港车北上咧就必须系要私人牌照嘅车，例如呢架车主。陳大文咁講咧，佢一定係私人名嘅。如果調轉，如果你係公司車嘅車主咧，咁申請得嘅。 哦， 係一定係一個私人嘅行為嚇。 明白。 而且港車北上，大家都知道咧，即係話其實我哋揸車嘅話咧，喺香港咧地少人多車多，咁其實揸車咧冇乜樂趣嘅啫，只有。塞車的樂趣， 即苦中作樂的樂趣喎。Ringo， 冇錯。咁反為咧，其實就話好多港人以往咧都好中意自駕遊啊。咁佢唯一咧就話去第二度啦，例如譬如話去日本啊，啲台灣啊、韓國啊，遠啲嘅歐洲、 歐美啊咁樣，係啦， 係啊。今次咧就真係可以揸住自己架車咧上去咧。港车北上，咁咧就广东省同埋成个大湾区咧， 可以自驾游喎。咁其实除咗可以自驾游之外呢，咁其实又可以做好多嘢嘅。咁包括呢，你可以探亲啦，甚至一啲公务啦，你自己可能呢过往就冇咁多钱交税同埋投资，但你啲小生意呢，就係譬如廣東省嘅，咁今次呢你就可以自己揸車上去呢、辦理呢，甚至你都知啦，好多港人喺國內呢係廣東省買咗樓嘅， 係啊，有物業㗎， 係啊，以往好耐先上去一次嘅，咁而家就唔係啦，咁你就可以揸車上去啦、不過有少少條件嘅，港車北上呢就係話你架車呢同中港車唔同，中港車呢就亦可以上去嘅，咁但係呢如果你港車北上呢，你都可以上去，但第一一定唔能夠超過30日，即係30日內呢你就必須要回港啦。另外呢一年呢你就唔超過180天。 係。 係嗱，咁我覺得對於我哋私人車主都係好嘅，咁呢即係起碼呢就有啲時間安排咗上去，或者同屋企人啦、朋友啊等等呢上去呢，其实是一个好方便嘅。 係啊，即係如果你好似 Ringo 所讲啦，就是如果我内地都有第二个物业嘅，你知即係好多年之前有段热潮，就大家好鍾意上去买楼㗎嘛。咁、我上面有好多譬如而家香港嘅屋企有啲嘢我想搬上去嘅，而家我可以挤晒落架车嗰度，自己搬返上去喎。 挤晒落架车都好方便。 係啊，都好方便啊。咁但係内地譬如入油上面，其实我又好好奇会唔会有好多困难嘅事情㗎。 那个问题不大嘅。因为呢其实国内呢那个我们叫做特别广东省的油站呢、其实都很多的。当然啦，你入油要选择呢就比较一些我们叫做高辛烷值的，即是如果私家车来计啊，例如来计呢它又叫做96啊 ,97,98。咁、你就选择高啲嘅辛烷值啦。咁、另外当然啦，如果讲到港车北上仲有好多嘢㗎。 系啊， 如果你讲到油之外呢，其实今次呢都合乎呢，就算你架私家车是电动车都可以㗎喎。咁当然啦，你一定係要私人嘅车主。咁同埋如果你係真係呢个我哋叫做电车呢、你就必须要留意呢，第一你上去嘅时间必须要有一条呢就我哋叫做国标嘅转换器。 因为 国内呢所有充电站都係国标。而我哋香港揸嘅电动车呢全部是歐標嚟嘅，所以呢度咧提一提啲朋友咧，必須你要買一條合適嘅國標嘅轉換器，你先至好揸你嘅自己嘅電動車上去。 哎呀，咁啊，梗係啦，即係好似插蘇咁啫嘛。如果我哋個插蘇嘅插頭都唔啱嘅話咧，上 到 上係啦，插電就插唔到，到時咧真係弊危啊。咁啊，其實港車北上咧，仲有好多咧，譬如申請上面啊，都有好多嘢想請教阿 Ringo 噶。咁啊，我哋留翻下個星期咧，晨光大學時段啊，又同阿 Ringo 又再傾一傾噶咯。咁啊，下個星期又再麻煩你噶咯 ，Ringo。 OK， 好， 下个星期 见，今次咁样先，拜拜， 拜拜，拜拜。 系啦，同 Ringo 啊倾住咁多先啦。但如果你话港车北上，我都有啲兴趣，因为即系头先都提过，上面嘅食物亦都多咗啦。咁佢话好似我屋企人嘅，唔想佢行咁多路嘅，又或者带住啲小朋友咧，哎呀又麻烦啊咁样。咁如果有架车嘅话，用自己嘅车牌都可以上到上去，我觉得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旅游体验啊吓。 系啊。 好啦，呢个时间咧就好快再到早上嘅7:30，听听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正系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寻日上昼同康达以及贝沙兰举行会谈。而副部長馬朝旭在下午和兩人舉行會見。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表示，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亦參與了會談，雙方會上進行了坦誠和富有成效的討論，是持續致力保持溝通渠道開放，鞏固兩國高層交往的一部分。雙方就雙邊關係、兩岸問題、溝通渠道等議題交換意見，而美方官員明確表示，美國將積極參與競爭並捍衛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政府7月16号派第二期消费券，我哋啱啱攞咗落油卡，系咪到时攞张落油卡去嘟，咁就收到消费券噶啦？ 我哋张落油卡都冇登记消费券，我哋应该先用晒四月份派嗰啲消费券，再用同一张卡去攞第二期消费券先啱噶。 哦，咁即系唔使再办手续啦，都好方便、啊。咁要几时用晒上次啲消费券先至攞到第二期噶？ 政府话如果用八达通，就要喺六月尾前用晒上一期嘅消费券，先至可以喺七月十六号攞到第二期。如果唔系，就要等多一个月先攞到啦。 咁我哋快啲落街饮茶，用埋剩翻嗰啲消费券啦。 好啊，学财爷话斋，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啊嘛。 CIBS 人人广播， 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这个角度 OK、啊。 拉丁爱情 ，And usually what do Latinos do on a date? I would say mainly going to a bar or to a cafe. But it's usually at night or in the afternoon? At night, yeah,、okay. or late afternoon、okay. after work, having a beer, a wine or something. Okay. CIBS 节目《拉丁爱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日就是24节气中的芒种，代表最适合播种谷类农作物的时间。 进入梅雨天，闷热湿重，好容易令人食欲不振，精神困倦的。 适宜间中暴露在阳光之下，不过大汗过后切记立即用冻水冲凉啊。 那不如快点找时间一起去游水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系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咧就会逐渐增多噶咯。咁局部地区嘅雨势就会比较大啦。最高嘅气温去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咧都会比较大噶。随后两三日天气就会比较炎热，不过都系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8:45。 咁大家又要注意翻啦。咁近排咧喺广播道附近嗰间大学咧，就多咗好多毕业生。咁嗰啲毕业生咧就攞住扎花，同埋攞住个公仔喺度打卡影相， 系咁影相啊， 系啦。咁呢个亦都系唤起咗大家一啲大学毕业嘅印记啦。咁样咁啊，即系通常咧参加呢啲大学毕业礼咧就。唔系净系个大学生本身开心嘅，系啲家人咧本身都系好 happy 嘅。系啦，因为你可以选择 总动员啦， 选择一啲唔同嘅公仔啊，譬如男仔咧就通常都系嗰啲超级英雄嘅，攞住个锤又好啦，放啲蜘蛛丝出嚟又好啦，有个盾又好啦，点都好啦，系女仔咧就系通常嗰几款啊，即系。源远流长嘅公仔啊 ，Hello Mini 啊， 有啲系成日 say hello 嘅， 有啲好似布癫咁样嘅嘢， 有啲系青蛙嚟嘅咁样。 呢期可以送鸭鸭喎， 系喎、 啊，系喎、啊，咦、啊？但鸭鸭都有呢个公仔咩？ 唔知啊， 有啲系列， 事在人为， 咁又系， 系啊，圣斗士星矢都冇嗰啲公仔啦，你话要有就有噶啦，依家 我都可以整个小白公仔俾你第时个仔， 哦，都得喎， 都得， 佢应该系想要第时女朋友个样嘅， 好啦，咁啊，点解无端讲？ 讲呢、這个毕业咧，除咗自己有阵时做完电台咧，落翻去譬如联合道嗰度咧睇到、嗯、啊，大家都系毕业嘅时间啊，大汗搭细汗，都有件袍披住影相咧。其实琴日咧呢、這个牛下女车神李慧思咧，亦都出席咗浸会大学嘅毕业礼，亦都首度公开表示自己已经退役啦。咁、嗯、啊，辛苦晒啊， 系啊系啊，真系、啊啊、辛苦晒。 Thank you。 全香港嘅市民都系一样咧，觉得即系 Sarah 啦，咁系好努力去到咁多年嘅时间咧，喺呢个运动场上、单车赛上去、啊、去到咧就系为香港争光。 我好中意睇李慧思踩单车啊，其实 好有拼劲。 特别系认识咗场地单车啦，因为你有嗰啲径轮赛啊，或者海林赛啊，呢啲我哋细个唔识噶嘛，你净系睇环法单车赛就系岩士塘踩踩踩，踩赢咪赢， 同埋睇公路赛，即系譬如以前睇阿宝， 系啦系啦， 公路赛， 即系总之嗰啲斗快啫。我唔系话海林赛唔系斗快，但系佢有好多技巧啊， 系啦， 同埋咧喺只镬入边踩啊，即系场地单车、室内单车，我哋将军澳个场馆咧，其实咧啲意外咧系可以好多噶， 系啊。咁、嗯、所以咧，喺佢即系阿李慧思今次嘅咁多年以嚟喺单车上面嘅努力咧，亦都即系将呢一项嘅运动咧就推广咗俾每一位香港市民知道。咁净系我自己咧，亦都即系有好多譬如单车上面嘅技巧啊、术语啊，亦都系因为睇即系支持阿李慧思而睇嘅时候咧，旁述亦都有解释埋啊，到底今次呢个动作做咩咧？其中一个我记得几特别嘅咧，就叫定车。 系 咩叫定车咧？你头先我都讲咗系一只镬，你一个碟嚟噶嘛？咁、其实佢系一个斜道嚟嘅，但系竟然间系一个单车选手可以，因为大家都知道，譬如佢哋比赛嘅时候系一前一后噶嘛，有阵时你好想后边嗰个咧去前边嘅，你踩慢啲，佢喺你后边，佢不断佢又同你一齐慢，但系唯独是定车好似一个必杀技咁样，你定咗喺度，你唔喐，你知嗰架车冇 break 噶嘛，你只脚又唔可以踩地下噶嘛，佢就系咁样凭住自己 平 衡力， 即 系 用左右嘅平衡力咯， 令到自己喺个碟上面咧就停低咗， 同埋佢压住后边，但系你又唔可以太唔喐嘅，因为唔喐咧会technical foul 嘅 吓，咁佢咧 你要喐同埋唔喐之间又压住呢、這个就系个技巧啦。 所以佢有阵时会用定车呢一个技巧咧，去到令后边啲车即系有好多策略上嗰要改变，因为呢个系好高嘅技巧嚟嘅。 冇错， 咁所以今次就即系辛苦晒啦，辛苦晒啦。 系啦，咁李慧思就表示啦，唔会出战今年九月嘅杭州亚运啦。嗱，今年九月亦都一个好嘅提醒啦，九月杭州亚运咧系盛事嚟嘅，咁到时咧就支持香港队啦，Sarah 咧就打算咧申请出任香港队嘅场地单车短途组嘅教练，咁啊已经咧由叫做选手咧变身为教练啦，咁希望换个岗位咧继续贡献香港嘅体坛，咁啊李慧思都有一个纪录噶，系本港唯一咧喺两届奥运都攞到奖牌嘅选手，包括系咩咧？咁啊即系之前有两个啦，伦敦奥运啊等等咧就攞咗呢个铜牌嘅，咁样同埋东京奥运都系攞到铜牌啦。咁啊，都真系好犀利。咁啊，李慧思亦都希望啦，啊，薪火相传，我哋啲运动员啊，继续努力，俾心机咁样啦。咁啊，李慧思最好睇咧，系攞完奖之后嗰啲访问。 哦，系啊， 系啊，常常都会有啲金句。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唔记得系伦敦奥运定系东京奥运咧，之后话啊，你依家觉得点？我依家觉得好攰啊，我想唞下先再做访问。 好真啊， 系 呢样嘢好真啊。 咁啊真啦，我真系搏老命去攞牌噶嘛。 系啊， 即系如果我搏老命之后又可以好神态自若。咁我有冇搏到老命呢？ 佢嗰、那个你谂下，佢爆嘅时候咧，佢哋讲紧可能最后一圈要爆嗰个力量个速度咧，系好夸张。所以你见佢咧操到自己个大髀，哇！佢个大髀真系好值钱啊！ 系啊， 冇咁劲嘅大髀嘅话，佢爆唔到嗰个速度同力量。 啱啊，啱啊。咁啊，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啊漏夜赶科场啦。咁啊，有啲咧就喺叫做职业嘅岗位嗰度卸下啦。啊，又讲下啲新工先，转个角度咧。Vicky 呢个都可能即系你。你有啲同行啊，或者有啲师兄师妹咧，都可能睇睇佢呢个海咩公园咧，就抢呢个人才咁样，咁啊时薪咧165蚊，亦都可以咧好弹性咁样上班。喂，其实讲紧依家都系六月中啫， 系要 training 噶， 点解咁快就要讲呢、這个叫做万圣节？要人嘅嗬， 七月应该七月就开始 training 噶啦，因为要为期咧，可能 train 两至三个月，跟住咧佢哋就系密集式噶。 等等先，你有冇做过啊？ 我冇做过，我有去试过面试。 你有冇识？ 朋友做過， 有唔係因為我以為 Ricky 做過，因為佢頭先 其實佢樣似做過， 同埋咧佢唔係話你個樣似鬼， 即係佢呢只呢只感覺 係啊， 即係平時撈慣呢一行嗰啲、 等我講，等我講，演藝擔當係舒服好多係咪啊？舒服好多係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因為頭先你都識講啦，你話要用幾個月 training， 我以為你真係 train 過添， 冇啊， 係咩？嗱，原來真係咁啊！今年咧預計就聘請500名嘅前線員工啦，同埋700名嘅後勤員工，哇，都請到千二人，將喺今個月嘅25号啊，同埋7月12号等等咧，就舉行呢個招聘會咁啊。主題公園就話咧，喂，如果做得好咧，可以轉長工咁樣，咁啊，好似都幾好喎。咁暫時咁樣睇，喂，你時薪講緊，如果頂薪去到165蚊咧，咁如果你做到9个钟、10个钟，你都差唔多成接近2000蚊一日噶。 你要唔怕晒咯，唔怕热咯。 唔怕，你见唔到我晒到红卜卜咩？系啊， 系啊， 我都 谂住入去噶。 系啊，系啊， 唔怕热咯，要 唔怕热？ 同埋佢冇限年龄噶。 系咩？ 系啊， 你又知？ 系啊，如果你譬如 系咁问佢，佢系咁戳佢，其实你一定系见过工嘅，我知道你。 我有去面试咯，但系因为撞咗其他演出啊，咁所以到最后我就冇去做到咁样咯。如果唔系好玩噶，因为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做嘅，因为我先生咧，其实佢都有做入边嘅嗰啲 training 啦，同埋导演都有，咁所以咧只有少少了解咯。 有导演添啊，即系入边嗰啲鬼屋入边有剧本嘅咁样， 有 acting 啊，因为佢哋需要你个 acting 去到有咁惊得咁惊，吓到啲人。 除咗有鬼屋之外，佢哋有啲表演噶嘛，大型露天表演噶嘛，都系喺入边噶。 哦，即系跳舞嗰啲。 系啦，有次表演咁样。 咩类似嗰啲咩蛙鬼 唱下歌啊，好似音乐剧咁样。 哦，咁嗰啲都好嘅，咁啊，即系主题乐园都话，哇，欢迎咧，年满16岁嘅学生哥咧都会报名。佢话今年咧冇经验，但系有热诚嘅人都去加入。哇！呢句幾勁喎！如果你睇到咧一個招聘嘅廣告咧，係 寫到話冇經驗， 但係有熱誠咧，係可以加入咧。嗱，當然唔係 K K 園嗰啲啦，係咪？呢啲樂園咧係正正經經嘅， 正經樂園 係正經啦，有保障啦，帶俾人開心嘅。 係啊， 頭先我講啲樂園咧，即係你聽到哇，係咪咁筍㗎？咁樣當然你聽翻禮拜五咧，小白同阿 Madam 或者同阿 Sir 做嘅神光競星咧，你又唔好俾人哋欺騙咗去嗰啲咁樣，係啊， 防騙示服器。 系， 又系上出嚟啦。 嗰啲又麻烦少少嘅。咁啊，主题乐园嘅负责人都讲啦，其实呢啲蛙鬼演员咧，工作嘅时间咧就好有弹性嘅。咁啊，获聘者咧可以选择喺星期五至到星期日或者咧公众假期当值嘅。佢又建议咧，申请者可以喺面试之前咧做下功课，扮演一啲咧自己谂住扮嘅角色。 哎呀， 系啦。即系呢个系贴士嚟嘅， 你啦，问题嚟啦，系啦，大家想扮咩角色咧？ 我先。如果我扮僵尸啦， 系 啊，僵尸容易啲啊，跳啫嘛，同埋只手伸直就得啦。 好攰嘅喎，你谂下平时做啲 workout 咧，你只手你话定几秒就话，即系我要长时间咁样。 系咪究竟要长时间咧？呢、這个我打个问号。 呢 个不过相对容易 做处理嘅呢个， 相对肢体我叻啲啊，面口我渣啲啊。好啦，咁啊，两位拍档咧吓， 我啊谂到有一个咧，有两个其实我都几想试下做嘅。第一个咧，如果你话中式啲嘅嗱，晨早流流唔好意思啊，大家利是嘅。咁因为你嗰啲蛙鬼乐园啦，我就想扮呢一个嘅可以喐嘅。棺材喎、即係好似一個 彈出嚟嗰啲， 係啦，彈出嚟嘅，或者直頭喺個樂園嗰度咧，就行下，喐下喐下，個蓋閂下咁樣。 幾得意喎呢啲？ 呢個我覺得都幾特別。咁另外有一個咧，我想扮嗰啲傳統啲嘅，有啲姐咧，佢識喐噶嘛，係啦，扮啲身條脷好長嗰啲姐咧， 幾日式嘅喎。我記得日式嗰啲係有把油紙遮咁樣彈下 彈 下咁啊，都 跳下跳下噶嘛。 係好似鬼太郎嗰啲咁。係 啦，咁你就冇噶，咁你咪喺個樂園嗰度，你扮一把遮，你喺度跳下跳下，一开遮就吓人啊咁嗰啲咯，系啊啱啊！ 我咧就梗系扮一个穿住红衫，然之后冇表情嘅女子啦， 净系梳头嗰啲，净系梳头。 唔系啊，我谂住攞住把遮咋，我咪企喺度，然之后目无 表情。咁你咪攞住我 最舒服啊！ 咁你要抬住我。 阿欧要跳，我唔要，我就系企喺度，跟住突然之间望实佢，跟住佢。 系，我都系嗰句啦。点解有啲球员喺球队嗰度攞到顶薪，实有原因嘅。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懂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梦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轻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变真吗？每日画点沙，安步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迈亚，希望是远征未来。 7:54，推开大门，见到隐形游乐场有张敬轩的作品。 平时咧去婚礼咧就去得多啦，因为 wedding MC 啊嘛。咁、其实咧有好多形形色色、好特别嘅婚礼都见唔少嘅。但系我今次 做咩？ 上网见到有一个令我哗然嘅婚礼、叫做环保婚礼。 好、环保正常、 环保婚礼就系咩都唔要咯。 是是禮性一人齊，禮性食嘢又唔食，唔食嘢碳排放最少啦。俾人情啊，碳排放最少啦。 唔係，佢係有請賓客嘅， 冇碳足人啊，冇碳足人， 冇碳足人。喺 網上 嘅婚禮都可以好環保。 視像婚禮啊， 係啊， 而家有好多 live 之前都有 噶， 之前有 係咯，因為疫情啊嘛 ，covid 嘅時候， 不過人情都照俾噶，之前嗰啲。即係過數嘅嘢，大家電子銀行好都好方便嚇、 因為真係有個 QR code 喺度我都試過參與一個婚禮啦，即係都一路做嘅過程之中，即係下面有個二維碼，即係有啲遠方嘅親友可以俾到啲人情咁樣咯。咁、但係嗰個人情個銀碼咧就要 show 出嚟嘅。 咁 嗰個就 有 啲尷尬嘅。不過大家都取好意頭嘅，即係可能8888啊，1888啊，咁样咯，即系类似系咁咯，系啊。咁你嗰个点样环保法？ 点样环保法嗱？你哋啱啱就话乜都唔好做系最环保，系咪啊？咁唔系，佢都系有个实体婚礼喺度嘅。咁啊，其实而家咧，香港上面咧都有好多人咧选择会用一啲二手嘅物品啦。其实我嗰阵时都有嘅，因为我觉得真系好浪费。 哦，你都系环保婚礼嚟噶？ 我又冇去到佢咁極致嘅，即係譬如你話有一啲用具、花瓣啊，或者有一啲擺設啊，都會係咁樣選擇嘅，因為你真係環保啲，因為你用一次就唔要噶咯喎。咁、而我哋喺好多網上面好多平台咧，其實有二手買賣咁樣嘅、有啲甚至乎係人哋話啊，我都唔使俾翻錢我噶啦，你啱用就用啦。甚至乎可能我可能買咗呢一樣嘢，佢就話啊，我做另外嘢都唔要啦，不如我送埋俾你啦、反正唔好嘥啊嘛。 當年我結婚都係咁噶，喺 church 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嗰啲 decoration 嘅嘢咧，都係我唔記得係人哋俾我，跟住我用完之後，其實都係有轉俾第二位準備。 幸福盛傳啊嘛， 係啦，咁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啫嘛。 轉贈有心人係嘛？ 不過的而且確有啲人咧，因為意頭嘅關係，覺得就唔好用二手嘢咁樣啦。咁呢一個究竟環保分類佢有幾環保咧？除咗喺一啲布置上面，佢用啲二手嘅嘢之外，佢咧喺食嘅方面，即系啱啱大家都讲话碳排放啦，佢就唔食肉嘅素食嚟嘅。咁、不特止，佢咧仲叫大家一定要带餐盒，唔好食剩， 即系自己带自备餐具咁 样。系啦系啦，食晒就你中意攞几多就攞几多。OK， 咁跟住咧，而家咪会大家都会预备啲糖果啊，预好多、可能有啲起嘅糖俾大家攞。 哦，即系 candy corner，candy corner。 咁佢咧就唔系用糖啦，佢用荔枝，佢用啲生果嘅形式细细粒嘅，咁、就俾大家 新鲜嘅嗰啲荔枝 系啦，新鲜 有龙眼干咁嘅世界， 新鲜嘅新鲜嘅、哦、，OK， 你讲呢、這个，我、哦、明白新鲜嘅唔系龙眼干， 系啊，以为系果干，系原来系新鲜嘅， 新鲜嘅野蚁，我就系谂佢摆喺度。好野蟻喎， 都唔係嘅。 我諗緊呢個問題， 佢話明環保咧，可能搞個零鐘又差唔多噶啦，冇話大排筵席嘅，你 要減排， 係啦， 減排，所以 即係燈光都少啲， 係啦，冇開咁大冷氣咁樣，係咪？ 不過你仲開冷氣，唔開噶啦， 係都要開嘅。阿超英哥都被人发现咗系有冷气啦， 唔系佢讲到招呼朋友， 啱嘛？招呼朋友， 我而家我摆酒，我咪招呼朋友咯。咁我开冷气啱数噶，但系调翻转头，头先你话生果咧，其实都可以。我即时喺度谂咧，依家嗰啲 candy corner， 其实你想讲无无谓谓摆啲糖，不如你真系摆。好多嗰啲淡雪嗰啲士多啤梨，即係俾大家去食下咁、一粒半粒咁樣，可能仲好囉，係咪 又健康啲呢， 係囉，好過食糖。其實嗰啲糖通常大家都唔係好食嘅，我見到係 嗰啲糖通常都唔係咁好食添， 唔係佢甩色嘅有陣時好鍾意呢做嗰啲圓圈糖呢，譬如 入面有個喜字咁樣， 係或者打咗對新人個名囉、譬如Vicky and Sam 咁先算，我亂講咁樣，咁入面就有 V and S 咁樣，咁你會覺得哦，咁我食到成条脷又变到红卜卜，靓仔啊，梗系觉得好得意啦！呢啲 系 呢啲甩色糖， 细个直头最中意条脷，食嗰啲蓝色嗰啲啊，跟住伸条脷出嚟，系啊，扮中毒噶，啱啱我中咗毒噶， 发现人大咗，发现咧。成日都中毒，电话又中毒啦，手机又中毒啦，电脑又中毒，乜 人都中毒啦， 系啊系啊。 咁啊，继续讲翻呢个啦。咁仲有啲乜嘢系令到我好惊奇？都未讲到喜悦，就系咧，我哋平时婚礼咧咪会播音乐嘅，佢唔系播音乐，唔系播啲婚礼歌，好浪漫。 阿加贝拉， 唔系。佢系播咗一对新人自己录制嘅一个环保嘅宣传。 哦， 即系佢不断就系你食紧嘢嘅时候就同你讲，大家咧记得咧要唔好浪费食物啊， 即系 slogan 啊，即系你讲紧 系，冇错。然后到最后完咗成个婚礼，佢有旅游车车大家去净滩，有净滩嘅活动，去沙滩清洁沙滩，去执垃圾啊， 好好啊，俾啲掌声， 我真系俾掌声啊，佢嘅环保去到极。咁當然賓客你可以選擇參與同唔參與嘅，咁但係呢一個令到啲賓客 好有意義，好有意義， 好特別， 其實真係好難忘，真係好難忘， 大家一定會記得咯。 我呢個婚禮，我俾完人情喎， 幾多嘢玩啊？喂，可以五一勞動節嘅時候做呢個。 想我。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这个环节呢，阿欧继续请来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帮我们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是，早晨，早晨。 早晨，同我们看看呢，昨天港股表现几好的，升了158点啦，最重要是什么啊，资金都涌返入来香港了，成交都多返好多，港股通呢全日吸资呢 ,108.9 亿元啊，主要集中在指数的 ETF 啦，一阵先讲 ETF。不过呢啊，见到呢都有好多次钱去净流入咧，系咪代表六月咧并不绝咧？咁样啊，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唔该晒。 嗯，咁啊，嗱，北水方面咧，其实都比较系即系飘忽嘅，因为睇翻就其实虽然就即系琴日都净流入翻啦，不过你唔好忘记，其实咧就系上个星期五咧，港股虽然系升即系700点啊，但系咧见到个系北水方面咧就净流出噶，咁所以都睇到嗰个系市况方面咧，其实都系一个。即係北水方面咧，都係比較飄啲嘅。咁嗱，如果當然技術嗱，不過同埋整體嘅大市方面咧，琴日成交都唔算話好多啦，都唔過1000亿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暫時似乎嗰、那個上升動力方面咧，都係謹慎啲嘅。咁雖然咧個恆指方面咧，琴日就重上翻19000樓上啦，咁啊收復翻條十天平均線咧，就而家18812点啦。不過上面阻力重重喎、你見到上面咧好多平均線都集中翻喺即係19000樓上嘅位啊，包括就喺個50天平均線啦，50天平均線咧就講緊19800啦。咁啊，另外仲有呢個係250天平均線啦，19600啦。咁啊，再上就100天平均線就20300几点啦。我自己覺得咧，佢要重上翻咧，之前咪有個徘徊區咧，喺3月到呢個係5月度咧，有個徘徊區咧，都大概喺20300至20500之間嘅。咁我覺得一定要收復翻呢一個係徘徊區嘅話咧，先至走勢咧就比較真係轉強嘅。如果唔係嘅話咧，暫時可能都係一個反彈嚟嘅。 明白。咁啊，見到咧，琴日啊資金流入咧，大多數都係一啲基金類嘅股份，當中包括盈富基金啦，係啊。咁啊，77.3亿咧淨流入最多，其次咧就係恒生國指 ETF 啦，同埋咧南方恒生科技 ETF 等等啦。咁啊如果個叫做買入盤咧，睇到係 ETF 做一啲部署或者基金做一啲部署 ，Kenny 啊，通常咁嘅情況咧，反映緊市況一個點嘅睇法㗎？嗯， 嗱，理論上咧都係好嘅，因為睇翻通常咧就一般啲基金，如果真係想即係比較全面入市嘅話咧，可能係預先都會買定啲 ETF 先嘅，因為咧 ETF 就包羅萬有啊嘛，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嗰個投資嗰個闊度方面比較闊啲嘅。咁你諗下，當佢買咗啲 ETF 之後，跟住再有啲新資金嚟到去即係買個別股份嘅時間嘅話咧，咁就變咗佢首先第一啦，個別股份又可以賺啦，如果睇好睇啱嘅話。第二，當啲個別股份，尤其是啲標的股份係升嘅話咧，咁個 ETF 就反過嚟咧，又係會賺嘅。咁所以變咗，通常如果係真係嗰個係啲資金比較長線少少入市嘅話咧，係有機會先買入啲 ETF 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同埋而家呢個時代咧，亦都真係多咗咧一啲基金或者啲個性投資者咧，就專係買 ETF 嘅。因為隨住即係香港已經算係冇咁即係 popular 或者冇咁呢個係成交量咁多，但係你睇翻其實喺美國市場方面咧 ，ETF 嘅市場就更加活躍啲添嘅。 嗯，咁所以即係投資者又可以睇睇呢啲係咪一籃子嘅投資，可以分散風險之餘咧，仲可以咧即係投入翻個市場啦。如果市況氣氛好嘅話，咁樣好啊。Kenny 啊，講下呢個新嘅題目啊，就係咧嗱，港交所呢個雙櫃台模式咧，就6月19日推行啦。咁啊，即係問下會長啊，呢個咧雙櫃台模式究竟係點去操作啦？嗱，睇多少少咧個公告咧，總共有24间嘅上市公司。就申請增持呢個人民幣櫃台，咁當然好多都係國企啦，包括長城啊、比亞迪啊、中國平安啊等等啦，咁樣好啦。Kenny， 究竟呢一件事係點操作呢？如果簡單啲同我哋晨光嘅聽眾又分享一下，好唔好啊？唔該。 嗯，咁啊嗱，簡單啲講咧，就係話平時我哋嗰啲係股份方面咧，主要都係以港元做係交易噶嘛。咁如果係即係雙櫃台嘅意思嘅話咧，就其實同一間公司同一隻股份方面咧。 我哋就有兩個嘅依個係即係貨幣係報價啦，就包括係港元同埋人民幣啦。咁而當中咧，港交所亦同時公布咗咧，有九個交易所參與者方面咧，就接獲依個係雙櫃台嘅莊家嘅資格嘅。咁即係話咧，當個雙櫃台推出咗之後嘅話咧，一啲莊家咧就可以係相應翻咧，就提供翻一啲係莊家活動，或者係提供一啲流通量嘅活動嘅。咁即係意味住咧，就係話好似我哋譬如炒牛熊證啊，或者窩輪咁啦，就會有一個莊家就出嚟開價，即係買賣兩邊嘅價錢係都有嘅。因為好多人擔心就話究竟其實佢會唔會冇成交價，會唔會即係開咗之後嘅話咧，我想沽出就沽唔到啊咁樣。咁所以就因為依個情況方面咧，始終係新嘅叫做係產品啦。咁所以就港交所方面就會引入嗰個係流動性嘅提供者，即係所謂莊家啦。咁就唔使擔心咧，就係話喺買賣上邊嘅話出現一個困難喺度。咁我覺得長遠係咩好處咧？其實長遠嘅話咧，就會令到人民幣嘅投資產品方面咧，就進一步係增加。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香港係作為全球最大嘅人民幣離岸中心咧，咁其實都係國家銳意發展成為一個係人民幣國際化一個重要嘅橋頭堡啦。咁人民幣要國際化嘅時間嘅話咧，你必須要係有多啲嘅產品，俾嗰個資金池係可以有出路噶嘛？即係而家暫時我哋都係限於一個係人民幣嘅存款咯，或者係部分貸款啦。咁投資產品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少嘅。咁如果多咗啲投資產品咧，令到喺香港在港嘅人民幣咧係可以活化到嘅話咧，咁其實就令到一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咧就會更加理想啦。 咁真係可以促進到成個人民幣呢個 cash flow 咧，可能真係逐步咁樣推。如果係推行得好咧，可能唔止最後係牽涉廿一隻股份嘅，最後可能牽涉多啲嘅股份，會唔會係咁樣推演咧 ？Kenny， 理論上咧就應該係好似譬如互聯互通一樣噶啦，其實道理都一樣噶啦，就一定係會不斷去擴容嘅，同埋擴闊嗰啲標的股份嘅，依個即係必然係會發生嘅。同埋而家咧，嗰、那個客觀環境之下咧，推出人民幣櫃台咧，都係一個好時機嚟嘅。因為點解咧？而家其實美元嗰、那個融資成本相對嚟講高咗啦嘛，加美國加咗咁多次息，而家講緊5厘幾啊嘛，咁所以變咗調翻轉啦，用人民幣嚟到去做一啲股票融資嘅話咧，有機會個成本咧相對嚟講係低咗嘅。 咁明白曬啦，多謝 Kenny 咧，頭先咧顯然意見咁樣啦，幫我哋分析咗究竟雙櫃台模式係點樣啊？咁投資者咧又可以多做功課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咯，多謝你，拜拜。 拜拜。 趁超市惨过打仗抢货之势，快啲癫！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多啲癫。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 yeah, 但是结实了内心里面。三年经营不良，恋情经常失常，化变沉闷笑声历积都无必要反省。我教你脱脂，你有你拼搏拼到癫 ，Level B。 当家新消息太过温，到家因空气清新，你就 慢。 压力保持失灵，心情坚持轻盈， 披荆斩棘衣冠不整，起码都算好风景。 线不会差，放心浅淡它好过喜马拉雅山的话。Whistle Whistle Fresh 床前明月光，无人能及你把握吧。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阿O，怎么有什么优惠？ 喂，今日讲两个好去处俾两位拍档啊，去睇睇佢。第一个咧，免费嘅，咁啊，喂，原来虎豹别墅咧又重开咯。 哎，我细个有去过虎豹别墅喎。 系啊，系啊。 我記得細個睇嘅就係佢入面有啲 壁畫， 十八層地獄啊， 歐利根嗰啲啊。如果你講大話， 又係我阿媽咧，即係嗰陣時一路帶我去，我阿媽咧就冇揾佢哋嗰啲導遊解説啦，就佢自己做導遊解説，咁就出事啦。 係啦， 驚到而家。 咁緊要嘅，你而家都係正直嘅好人， 咪就係搞到個人。即系咩咯？忠忠直直啊！ 咁系，正直系好嘅，正直啊，善良咧，都系一啲主流价值观嚟嘅，亦都系未来嘅主流价值观。我讲嘅 ，OK， 咁啊，虎豹别墅重开，导赏团啊免费预约噃。咁啊 ，Vicky 有冇去过虎豹别墅啊？ 系冇噶， 冇啊，可以去睇下， 好， 好多靓嘢，同埋咧，佢其实好多时嗰啲叫电影都会取景噶。 佢而家咧，即系传媒出嗰啲嗰批相咧，我觉得入边个内容都整得好整潔啦，好工整，好靚，同埋好有一種傳統嘅風味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去嘅時候，就我應該唔會有一種恐怖嘅感覺嘅。 唔會，好靚 嘅。恐怖咧？ 因為佢有講到 歷史啊嘛，係咪有歷史？ 同埋佢有講到咧，即係十八層地獄好多嘢嘅。我細個睇嘅時候啊，咁唔係淨係佢噶。譬如我記得我細個去新加坡嗰個虎豹別墅，佢有個艇坐喺度，唔知入條龍個口嘅。一入到入去嘅時候咧，咁佢都係一路左右兩邊咧。佢都係有嗰啲壁畫，佢仲要識喐嘅喎。係啊，仲要識喐㗎，即係有機關㗎。咁佢同你講，係啦，十八層地獄咁樣去做啲咩咁樣 ？OK， 咁啊，除咗十八層地獄之外咧，就好多古建築睇嘅嗱。同大家講多少少啦。咁啊，虎豹別墅咧就位於香港大坑道咧15號 A， 係昔日咧華僑商人嘅一個大宅嚟嘅。2009年咧就獲評為咧一級嘅歷史建築啦。咁樣咁啊，之後咧就列入呢個活化計劃啦。咁好啦，逢星期五至日咧就可以有呢個導賞形式啦。公众假期咧，每日设有4个导赏团嘅，咁大家咧上翻咧呢个虎豹别墅嘅官网咧，就去免费参加呢个导赏团噶啦。 如果一日得4团，其实又唔系话多 嘅。系啊，同埋咧，如果你中意了解多啲，你可以揾翻古迹办嘅。嗱，古迹办呢个团体就依家香港越嚟越多啦，即系亦唔系，我唔系话呢个团体越嚟越多，佢要顾及嘅嘢越嚟越多啦。咁啊，譬如虎豹别墅都系归古迹办去管辖嘅，咁所以大家有啲了解多啲啦，你可能会话。喂，歷史啊，即係呢一樣嘢咧，我 OK 嘅，睇過噶啦，虎豹別墅。但係調翻轉頭，我想新潮啲咁樣，即係睇下嗰個 Team Lab 得唔得啊？咁啊 ，Team Lab 咧就7月嚟香港啦，咁啊確定咗喺九龍灣啊，即係唔使。过大海或者唔使翻去内地咧，都可以睇得到咁啊！嗱 ，Team Lab 咧，我估 Vicky 就应该有啲印象啦， 系知道咩嚟，但系都系冇去过咯。 因为都系女仔打卡嘅热点嚟， 好多身边好多朋友都有影过呢系列嘅相。 如果再远啲系日本咯，即系我啲朋友就喺日本睇 Team Lab 嘅咁样咯。咁澳门都有嘅，但澳门就有好多时候，你知澳门太多嘢玩啦，可能又玩下水啦，又玩下两手啦，又食。嘢啦，之后就冇入到Team Lab。系啊，因为我上次咪话去澳门嘅，同屋企人本身我都不如去啦咁样，因为我都冇去过啊嘛，咁啊带埋屋企人去啦。 到最后发现，原来都系冇时间嘅。 系咁，所以咧，呢个都几好。我哋官方就确认咗啦，七月就会喺登陆香港啦。咁啊，九龙湾有一个地方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咩系 Team Lab 咧？我讲多少少先，可能一路听紧收音机，乜嘢嚟噶 ？Team Lab 虎豹别墅，我就知道 Team Lab 咧，其实是一个沉浸式嘅艺术空间嚟嘅。咁嗱，呢啲都系好高尚嘅名词啦。主要就 系、 是。佢會投射唔同嘅光與影啦，俾好多唔同嘅人去打卡、打卡、再打卡咧，呢、這個就係個實情啦。 但 係 打卡咧，其實有咁多光與影咧，都幾唔係話咁容易影得靚。 係噶， 唔係咁容易影得靚噶。我發覺有冇發覺發現到咧？ 影出嚟又影平面啦。 我俾你睇一張影得唔靚嘅相好冇啊？ 呢啲唔靚嘅相咧，我睇好多啊， 但靚都好多嘅。 要有美感咧，都真係睇個攝影師啦。 不過有陣時去呢啲。地方咧，同一家大细或者同啲小朋友去下都好，因为你始终都知道咧，依家香港夏天咧，即系比较热嘅。 系啊，系啊，系啊。呢、這个 Team Lab 咧，小朋友其实去到嘅时候，佢唔识欣赏，即系未必个个识欣赏啦。但系佢哋就一定识玩， 同埋奔跑。 佢有阵时会喐噶嘛。 系啊，系啊。 一喐嘅时候，佢哋咧会一定会好似追住啲光喺度，捉迷藏啊，嗌啊，总之就系开心嘅。 凉下冷气都系好。系啦、啊，好似文雪小童票又平啲嘅，成人票都大概要100+蚊啦。 上网睇翻咯。 系啦，呢啲资料啊，或者呢啲资讯嘅，你自己上网了解更加多啦。好啦，转个头咧，新闻翻嚟咧，继续晨光底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外交官员在北京举行会谈，外交部官方微博发布，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昨日访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会见，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举行会谈。雙方圍繞按照兩國元首去年11月巴厘島會晤共識，推動改善中美關係、妥善管控分歧等進行坦誠、建設性、富有成效的溝通。中方就台灣等重大原則問題展明嚴正立場，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亦参与了会谈，双方会上进行了坦诚和富有成效的讨论，是持续致力保持沟通渠道开放，巩固两国高层交往的一部分。双方就双边关系、两岸问题、沟通渠道等议题交换意见。美方官員明確表示，美國將積極參與競爭並捍衛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中國駐洪都拉斯大使館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爾巴舉行開館儀式，並由中國駐洪都拉斯使館臨時代辦於波和洪都拉斯外長雷納為大使館揭牌。于波表示，中方高度赞赏红方抓住历史机遇，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决定，而双方在建交不够3个月已经迅速对接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凝聚起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共识和力量。雷纳就重申，洪都拉斯和中国建交是红方独立自主的决定，希望两国共同推动贸易合作，以改善洪都拉斯的基础设施，助力减贫事业，创造就业机会，加强民众福祉，促进社会繁荣。雷纳又证实，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将在今日前往中国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而双方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一继续对顿涅茨克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但都被俄军挫败。俄罗斯国防部话，航空兵力量、导弹兵、炮兵、

政府领导班子点样制定以民为本的政策，令普罗大众能够受惠？ 盘点政策， 今集盘点政策，请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讲解香港在环保上的策略。 我们会做一个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蓝图，从政策方面由传统的转到一个现代化的，贡献到香港的经济一个产业。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锐、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回族平民 take one action， 三宝，多谢你为我哋回族人争光啊 ！Good take， 阿导演啊，其实三宝系边个咁巴闭呢？ 三宝咪即系郑和咯。 想知道更多关于郑和嘅秘密，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会有圣母无玷圣心学校嘅同学创作嘅广播剧《航海家郑和》。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啊， 系咁啊！唔知道大家如果喺搭交通工具或者搭紧铁路嘅时候咧，咁啊会唔会做一样嘢，就系执整下自己嗰啲衣服啦？咁啊执整自己衣服，即系话可能你又赶住出门口啦，好容易咧就会发现，哎，原来条领反起咗，条呔咧又打得唔够好，真系噶、哦。去到咧即系譬如喺月台而家都好多幕门啦、大家都好容易咧就会望住佢，然后咧就。整一整啊，令到自己更加靓仔嘅，翻工之前咧更加醒神嘅，呢、這个咧都系一个咧好重要嘅一个步骤，即系起码你一出门口嘅时间，你攞到个信心。咁、所以嗱，今日咧想同大家做一件事咧。我自己咧就先喺屋企嗰度做咗啦，因为我太早啊，咁啊公共交通工具都冇乜点提供服务，咁我就唯有喺屋企咧先对住自己块镜嗰度做咗呢样嘢，就先执整下自己先。嗱、我哋平时话唔系化翻工一定要着到好靓嘅，其实唔系嘅，但我觉得整洁咧系一个必须要嘅条件嚟嘅、整洁咧可以令到你自己觉得啊我舒服、啊，同埋咧行出嚟嘅时候咧要有信心。咁亦都不妨咧，大家对住自己望住块镜嘅时候咧。可以多啲用一個欣賞我哋自己嘅態度去到睇，嗱，譬如周華山都會講啊，嗱、你多啲望住自己個樣嘅時候咧，多啲欣賞下鏡入邊嗰人，即係欣賞自己，諗下呢個人到底有啲咩優點啊？今日我要做嘅事情，今日咧我呢一個 look 啱唔啱我今日嘅工作嘅步驟咧？啱嘅話咧，再俾多啲獎賞自己，可以一個微笑啦，可以係一個嘅快樂啦，都可以送俾自己，令到自己出門口嘅時候更加有信心。 係啦，其實咧，即係小白頭先講咗好大。其实真系嘅，我觉得你临出门口之前咧，你望一望自己，除咗仪容咧，个信心咧都系重要噶、你宁愿迟少少出门口执靓啲自己啊，定还是系你宁愿好急速咁样出门口，但系嗰一日咧， 乌乌歪歪 系啦，失去自信，失去笑容咧，呢个都系。我估男士有谂嘅，但女士应该谂得再多啲啊，系咪 ，Vicky？ 唔系， 你唔系系嘛？ 唔系，我唔系算， 因为而家 因为佢准时好早，系准时系先决，系嘛？咁啱，我都唔想你迟到。 唔系，你话如果照镜一定会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我系咪嗰啲会宁愿即系执靓少少嘅话而迟到咧？咁我就唔系咯，我会宁愿准时嘅。咁、但系因为我唔会咧啡得好劲，应该话。唔会真系个披头散发啊！然后如果真系披头散发或者太乱，瞓得个头发乱咗，我咪扎起佢咯，都系要整洁嘅。 好啲朋友就翻公司先整咯，即系翻公司就可能喺个 locker 嗰度已经有晒 gel 啊， 系啊系啊，因为咧有另外一个嘅讲法就系话，当你譬如你逼巴士或者逼铁路嘅时候，你逼完你翻到其实你好多嘢都甩甩地啦已经，同埋因为香港咧本身都系即系个气候系偏热同埋偏湿啊，你只系喺条街嗰度行一你就算你个人冇乜汗但系都有啲湿气喺块面嗰度嘅。咁我譬如化妆咁， 咁係有好多係防水嘅，有剩嘅。咁但係你都唔想啊， 啊 你可以舒舒服服上妝咪上妝。 咁、啊、潮濕嘅天氣，女孩子夾完頭髮咧，好容易塌噶。 嗯， 係啊，所以我覺得，但係呢度冇理由擺個直髮夾喺度啊，係咪？咁唔需要嘅呢度。 唔係冇理由嘅。 總之今日咧得一個目標嘅啫，令到自己好睇啲， 係 充滿自信， 充滿信心， 迎接今一日。 嗯， 我係神光第一線嘅阿 O。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阿 O 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医生早晨。 早晨啊， 系早晨啊，医生，今日又讲下啲咩新嘅医学命题啊？ 系讲食嘢，系 B B 仔食嘢嘅问题。 哦，有咩问题咧？吞咽困难，唔通系？ 哦，系讲个食物敏感嘅预防问题。 哦，呢、這个就真系要讨论下啦。 呢、這个系好常见嘅，嗱喺每个地方咧就唔同嘅。所謂呢個食物敏感咧，喺香港咧係所謂有啲係一點幾嘅 percent 啊，喺美國啊7.6% 啊，啊喺澳洲咧可以高達10%嘅，咁啊好多時候咧，咁啊你點知佢敏感啊？佢食完之後啊有咩事咧？咁樣最常見咧就因為一隻叫做所謂 IgE 嘅問題啦。咁食咗之後咧，有啲嘢一食咗少過一個鐘頭內咧，就會嘴腫咯，皮膚有腫啊，所謂起風爛啊、嘔啊，有陣時咧最嚴重嘅咧，即係突然間係嚴重嘅敏感啊，令到血壓驟降啊，唞氣唞唔到啊嗰啲咁樣。呢啲所謂係我哋喺嗰個免疫系統嘅 IgE 影響到嘅， 係 係好快脆有。咁但係有啲咧，如果唔係呢個即係所謂途徑嘅，唔係 IgE 嘅咧，就會有突然間嘔啊、肚屙啊，有啲咧屙到以前咧時見就慢性長期肚屙啊，啲大便有血啊，有即係有啲黏液啊，好似鼻涕啊嗰啲咁樣，咁啊直至到咧。即係所謂個人都唔長肉啦，生長唔好啦，即係所以話喺細路仔嘅藥物唔係嘅，唔係藥物係食物敏感咧，係一個大問題。咁一直係研究我哋點可以避免呢樣嘢咧？嗱，我哋時時話希望啲人咧就係、是、全部母乳餵哺啊，食好耐嘅母乳啊咁樣樣。咁究竟食到几时先系嘛？即系嗰个时钟摆嚟摆去咧，而家又有个新嘅讲法啦。 系点？ 嗱，我哋以前咧好多时候，四个月以后喺好以前嘅年代咧，系乜都俾佢食啦，慢慢试啦咁样。咁啊，以前都知噶啦，开始试咧就唔好咁多嘢一齐试，慢慢分开嚟睇佢边只敏感。如果真係敏感嘅话呢，咁迟啲先再试。因为呢无论你細路仔喺验血啊同或者皮肤测试试呢个敏感呢食物敏感呢都唔係太准嘅。咁、好多时候呢你话做呢啲测试呢食嘢嗰时候呢係冇事㗎喎。50%冇事。你验到有事食内冇事。但系有啲咧驗到冇事咧，食落去50%有事。咁、你做嚟做乜鬼嘢咧？ 咁樣啊， 又嘥錢又抽血咁樣。 哦、 好啦，而家咧又最新有啲研究到咧又得意啦。嗱，最常見嘅係乜嘢咧？係有啲人唔受得牛奶啦、雞蛋啦，就所謂豆類啊、麥啊、魚啊，或者貝殼類食物啊。尤其花生啊，花生醬 係花生敏感、 所以最緊要咧，譬如阿歐今日突然間出曬風冷咧， 啊，唔好食鸡蛋，哦、啊唔好食呢个花生酱。 O、okay. K， 啊呢啲咧就是虾蟹啊嗰啲，避一避先。 呢啲系传统嘅致敏源啊，传 统嘅。咁啊，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对付呢个问题咧？而家发觉咧就系去到六个月咧就开始俾佢试啦。 嗯， 唔使等。通常咧，如果你冇乜家族特别严重嘅敏感历史咧，照试咯。 OK， 系啦，咁有好多咧就系已经系有啲奶粉厂啊、药厂啊出咗吓、嗯啊，譬如佢一食一次一羹一羹嘅嘢，嗱佢呢一羹入边有好多种嘅嘢嘅，系包括咧就不同嘅食物嘅蛋白质。 O K， 好多种噶， 即系头先你讲嘅，可能豆类啊，或者、奶类啊，或者、牛肉啊，又、或者虾蟹类啊等等，系嘛？ 系啊，好多嘅吓，咁、佢但系每次咧都系渗啲落去、哦，好似一包咖啡粉咁，系渗啲落去。嗱，呢度有个图， 哦、我形容少少，哦，系啦，即系好似我哋食嗰啲膳食纤维咁样， 系啊， 长条形搣开咁啊，渗啲落去系嘛？ 古仔啦，咁一日食一次。佢大概都系30毫克啊，咁啊包括有鸡蛋啊、牛奶啊、蛋啊、花生啊，啊其他咁嘅嘢，即系包括虾啊、鱼啊咁样，好多嘢捞埋。 嗯， 佢由六个月开始一日食， 系 即系话我早啲俾你，等你身体试下先，吓、即系当然。如果你是高度敏感的人呢，当然你不要自己乱试啦、或者你可能真的要见一些、特别的免疫专家咁样睇住你试。一有什么事呢就立刻所谓施救啊咁样。 明白。 但似乎呢在普通来讲呢都没什么很大的反应。即最重要呢就是六个月你就可以试、 明白。 你早啲俾佢训练呢，咁你以后咧就系、个食物敏感咧就希望少啲。咁啊，通常我讲过咧，即系话六个月到开始试，但系如果你有啲父母好心急嘅话咧，都系要四个月以后先至好试啦。亦都系唔需要话去验血啊，或者做皮下测试啊，去睇睇对啲食物有冇敏感先好事。因为佢俾嘅份量咧，好多咧就系好少嘅份量，慢慢试嘅吓。咁啊，尤其你话哦，你唔整咁得唔得啊？唔用呢啲咁样嘅一包包嘅粉啊，咪少少嚟咯。由鸡蛋啊开始啦，鸡蛋啊，其他嘅嘢啊，咁啊最紧要就是。穩陣啲咧，就唔好幾樣嘢一齊試。即係如果你自己預備食物嗰啲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大肚嗰陣時候，我可唔可以幫到佢啊？係 咯，呢個孕婦通常都好多呢啲問題喎。 係啊，會唔會有啲咩嘢食療啊，可以預防到啊？可唔可以啊食我啊食咗之後，我又第時生咗出嚟？我系可唔可以喂人奶啊？吓、我譬如惊佢虾敏感，我系咪唔可以食虾啊？嗰啲咁样样，咁、呢个暂时呢啲就冇乜特别根据嘅，即系唔使话避免得咁多嘅， 系 吓、所以好多时候啲妈妈咧就好多时自责嘅，我梗系食咗乜嘢嘢，再喂母乳咧，搞到佢敏感啦，其实都唔使惊嘅，即系你驮住佢嗰阵时候。我哋冇乜嘢食疗可以帮到，生咗出嚟之后咧，亦都唔需要太担心。 明白， 好嘛？咁啊，呢样嘢当然，如果你系好担心嘅咧，就请教你个医生啦，系嘛？即系最紧要咧，而家就好多即系方便咗啲父母噶，吓、有啲可以预备好嘅不同食物嘅帮手，即系唔使话你自己买只虾， 即系依家就方便好多啦，做呢个测试，咁啊，好似医生话斋啦，即系唔迟唔早就啱啱好，太早又唔得，太迟又唔得， 因为你太迟咧就冇办法避免到嗰个食物敏感嘅、反而咧就系、你话一岁以后先开始试咧，可能仲令到

来6月6号就是全国的爱眼日。有人相信科技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发达嗰阵对人类未必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对多了电话、电脑等等，很容易会令到我们的眼睛出现疲倦和眼干。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是的，有阵时都会很想休息一下，眯埋下只眼睛，甚至是要滴眼药水。其实长时间去接触蓝光会令到我们的视力受损。所以在1992年，天津有位眼科教授，他就倡议爱眼日。最终在1996年将爱眼日的活动列为国家节日之一，并且将6月6号定为全国爱眼日。希望就着这一日可以叫大家好好保护眼睛，注意双眼的重要性。其实定期去验下眼都是好事来的，知道自己有没有深了近视又或者远视、老化又或者散光等等。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我们都要好好保护我们双眼。今日如果眼睛攰嘅话，一齐瞌一瞌，俾对眼休息一下啦。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继续有啲获利盘啊，道指要跌噶，跌199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由升转跌啊，要跌11点。点解无端端会由升转跌咧？其实咧，苹果公司咧就发布多个新产品之后咧，包括啊嗰个 AR 同埋 VR 嘅头戴式嘅装置啦，其实咧就令到啊佢哋嘅集团嘅股价咧曾经创过历史新高嘅，不过咧收市就倒跌啦。咁当然啦，有好大机会拖累到啊呢个纳指嘅表现啦。嗱，港股啊唔同啦，港股啊自己行得几好啊吓，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比较贴士啲，暂时啊高水20点。今日有冇机会承接琴日嘅气势咧，继续啊可以有升市啦，咁样重上翻咧19500点嘅水平咧，咁啊转个头咧，散户股民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消失的地图啊，咁啊喺晨光入边咧，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有拜穷游之称嘅 Cheryl 啦。你好啊， 你好啊，大家好耐冇见啊， 好耐冇见啊。咁我知道咧，你喺呢段时间啦，咁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啦，但系一有机会咧，都会去啲古灵精怪嘅地方。 系啊， 咁啊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一下。 咁咧，今次想同大家介绍咧，就系纳米比亚嘅一个地方。咁、听个名 好似好犀利，非洲嚟噶。 系啊，嗰、个地方叫鬼城。 吓咁惊？ 系啦， 晨早流流。 咁点解叫鬼城呢？其实咧，纳米比亚咧本身系一个资源好丰富嘅国家嚟嘅。咁、大家唔好谂到非洲好贫瘠先。咁、首先纳米比亚咧系都几发达嘅。咁、鬼城本身咧就喺纳米比亚嘅西边啦，沿海嘅地方。咁其实佢本身嗰个矿石资源好丰富，特别系女人最中意嘅钻石。 系、哦。咁唔怪之得你去啦。 但系我太迟，我迟咗100年啦。因为佢100年前咧有 咁好难搞嘅，迟咗100年。 系啦，就去嗰边咧，就去开采钻石。咁就直情咧就有个小镇叫做科尔曼科普。咁、就喺嗰边咧就做一个钻石业小镇。咁嗰阵时啲配套系非常之好嘅。咁就系净有 非洲第一部 X 光機啦， 哇！ 跟住有學校啦。 咁 X 光機係我嚟做乜招？ 係啊，因為佢哋係啲德國嘅親屬啦，即係啲德國人嘅親屬啊，即係有錢嗰啲人啊，咁就去曬嗰度做一個定居咁樣，咁就去睇住啲當地人去開採鑽石。 咁而家咧，咁呢個納米比亞嘅科爾曼科普咧？咁仲有冇啲德國人嘅後裔喺度住緊㗎？ 其實嗰個地方已經廢棄曬，所以就叫鬼城啦。 哦，咁我明啦，因為啲人都走曬啦。 係啦，因為啲人已經係啲鑽石冇曬啦嘛，咁佢哋就已經再冇理由留低，咁就剩低咧係一啲空置咗嘅建築物。咁頭先講就係話有，即係配套好齊全，即係可能例如話游泳池、學校， 咁多㗎， 係啊，套房，跟住係一啲整麵包嘅地方，跟住 然之後 係啦，聚居嘅地方。咁但係有咩咁值得去呢？其實呢、這個科爾曼科普點解咁鬼呢？啲人覺得咁，但係鍾意影相又或者鍾意探秘嘅人呢，會覺得呢個地方好正、因為你諗下係一個廢墟咁嘅 時間囊，一個時間停頓咗嘅城市， 塵封咗嘅城市，而塵封咗我係冇呃大家嘅，係因為大家可以睇相嘅時候會見到，係因為本身納米比亞係一個沙漠地區嚟㗎嘛，咁基本上你成百年嘅歷史咧，啲沙係已經吹曬入去，咁、你就會見到一個好得意嘅影像，即係好衝擊嘅畫面，就係、是、你會見到一個室內嘅地方，跟住但係又會有沙喺裡面。即係會有一個好衝擊 嗰啲沙呢，有冇話其實都純粹吹咗入去啊，定話是已經有半個人咁高嘅沙嚟？ 有半個人咁高㗎，有啲位置其實係高過我個人㗎。 哇，咁你入到去唔怪之你話真係似鬼城啦。 係啊，同埋係要好小心，因為佢始終係一啲廢棄嘅建築物。咁嗰次我哋為咗影相呢，就真係天未光入去，其實我都係有少少驚驚地嘅。 咁你入去嘅時候，即係喺呢個城市入面啦，佢哋啲高樓大廈，但係佢嗰個面嗰、那個建築個風格係點樣 㗎？佢係真係 一層嘅、兩層嘅、 兩層 冇高，唔係高樓大廈 啦。最高就係兩層， 最高兩層嘅。 係啦，就咁睇佢哋嘅外形咧，其實就好似歐洲嗰啲屋咁樣咯。係啦，同埋佢哋入邊咧，佢哋用好多 decoration， 就係見到啲牆紙係好 fans 嘅，即係又或者啲顏色咧係好 fans 嘅。 咁影相真係好靚喎！ 係啊，好靚啊！我哋嗰陣時就為咗影佢第一道晨光，因為想見到我哋嗰啲相其實個冷暖色好分明。 係。 咁其實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 啊，相當唔錯喎！咁而家你去嘅時候，咁你就諗住呢個鑽石鎮啦，但係廢咗啦。 係啦。咁乜都冇啊！ 你咪有冇執到幾粒翻嚟啊？ 冇，空手而回，就淨係拎咗啲靚相翻嚟咯。 咁但係當地會唔會有啲叫做旅遊局啊，都喺度講翻？但係以前咧呢、這個咧就係鑽石礦嚟嘅，咁哈哈，大家睇下呢度啦，都可以買鑽石噶，會唔會有啲咁樣嘅 sales 啊？ 佢會有一個好細嘅類似 information centre， 係， 跟住就你可以拎個係啦，拎個類似好簡單嘅地圖，佢就話俾你聽，即係成個 settlement 以前呢個係做啲咩嘅，咁可能以前呢個位就係套房，以前呢個位就係做麵包嘅，咁跟住你就可以自己喺裡面行逛啊，咁樣咯。 咁呢個鎮如果我係想去玩嘅時候係 one day trip 啊。幾個鐘行曬啊？定還是我可以喺嗰度咧就住一晚咁樣噶？ 其實嗰度就冇得住啊！最近要去翻半個鐘頭之外，有一個小海邊小鎮。 咁、個海邊小鎮又好玩喎、 啊。係啊，嗰、那個仲有嘢食噶。 係非洲菜嚟嘅嗰個係。 嗰、那個反而係食海鮮。 哦，非洲嘅海鮮菜。 係啦，非洲嘅海鮮。咁鬼城就冇得住嘅。咁我建議大家咧，就可能喺鬼城度。如果你唔係話特別好鍾意影相嘅，即係可能課行逛呢，即係可能三四個鐘呢就已經搞掂。 我、都要三四個鐘嘅，但 係。係啦。 係啦。 影下相咁入去啲建築物睇下咁囉。 學校啊咁嗰啲其實都有喺度嘅。 喺度嘅，其實全部都係成個建築物都喺翻度，咁你就會見到啲沙喺曬裡面咁樣囉。 咁佢一個鎮係有話好似香港一個屋村咁樣啦。定還是係在喺個深水埗區咁樣啦，個 concept 應該係點樣？佢大細大概係 佢個大細，其實佢啲建築物群咧應該有廿零座，其實佢唔係好大嘅啫。 係 係啦，嗰陣時係真係貨啲德國嘅有錢人，即係喺嗰度定居。 係咁啊啱啦，有錢人就去到嗰度就掘鑽石啦，就越嚟越有錢啦， 而家就走啦。 係啦，掘完就走啦咁樣，咁就去到另外一個城市，咁就可以住啦。 係啦， 嚇嗰個城市嗱海邊啊，你頭先話到有啲海鮮喺度可以食嘅，其實佢哋個整法就應該唔會好似我哋咁樣，譬如有白灼蝦、有蟹、 龍蝦意面咁樣冇嘅。 咁佢哋係食啲乜嘢嘅咧？ 咁但係佢哋食咧係納米比亞嘅生蠔。 納米生蠔味就應該 我估全世界差唔多啩。系咪 佢冇唔系特别大只，即系可能咧就好似即系一定冇灵和之怪物嗰啲 size 噶，系啦，即系可能你平时 你都好清楚， 系因为我好中意食生蚝，咁咧佢嘅 size 可能系 number two 咁上下， 系 二号咁大只啦，咁、但系好鲜甜嘅、即系我自己觉得佢个味道咧，我会中意南米比亚嘅生蚝多过日本嘅生蚝。 哦，系咁生蚝又有啦，鱼咧蟹啊呢啲有冇噶？系咪佢哋？ 佢哋仲有出名系龙虾。 龙虾， 即系佢哋一年咧系会，但我就啱啱 miss 咗啦。佢、其实一年系有个龙虾嘅节嘅， 咁好 嗰个摊系搞一个龙虾嘅节日。咁、跟住然之后就啲鱼镬啊，就拎晒啲龙虾过嚟，咁系啲人会过去食龙虾嘅。咁但系你话啊，如果我真系 miss 咗，唔紧要，其实去啲餐厅咧都有好丰富嘅海鲜。 系嘅，应该系有嘅。 仲要我觉得系抵嘅。 系烧噶嘛，佢哋通常 系啦，佢哋多数就烧嘅，烧龙虾。 烧龙虾我又好似冇食过喎，话时话。 grill 跟住佢就会攞龙虾，即系可能佢个虾尾就做好多 dish， 即系可能我其中食嗰个 dish 咧就系佢包住一啲猪肉，咁入边系啲龙虾尾咁样样咯。我自己觉得系好食嘅，同埋个价钱。其實喺納米比亞嗰餐都算係食得幾好，因為我哋喺一個酒店嘅餐廳入面食，咁佢兩個人我哋食到好飽，開埋支酒都係唔使500蚊。 哦，咁啊 OK 喎， 係啊， 呢、這個價錢可以接受啊！你出去玩嘅時候仲有咁多精彩嘅美食，又可以頭先有個村荒廢咗嘅鑽石鎮， 係啦， 可以參觀埋嘅。咁呢一個納米比亞其中一個嘅玩法啦， 係啦， 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好，唔該曬 Charles， 好，拜拜。 我是 Vicky 泳儿，一齐跳出框框发掘新事物。上至宠物梳毛，下至学习茶道，左至万年日历，右至每日一格。朝早6点到10点 ，Vicky 陪你一齐了解最新动向，分享我的享乐时代。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科技日新月异，如果不认识科技，很容易就会被社会淘汰。所以今日船仔就跟大家讲一下一样比较新的科技 ,3D 裸眼技术。它就是不需要用特别的眼镜都可以见到 3D 影像的技术。现在大多数都可以在街上面的广告牌见到它们。它的原理就是因为人的双眼看的角度不同。而两只眼收到的影像都会有细微的分别，这个分别就叫做时差。大脑亦都会凭照时差的角度去判辨嘢的远近，建立每一样嘢的距离，产生立体视觉啦。3D 技术就是利用了双眼视差的原理，透过不同的光学技术，令到左眼和右眼分别收到不同的视觉，令观众对于画面更加有立体的感觉。早期就是用戴眼镜的方式，好像红蓝双色的滤镜眼镜或者偏光式眼镜，透过这些眼镜的滤光就可以令到我们双眼分辨到不同的画面，产生立体效果了。咁但係而家嘅 3D 裸眼技術就更加先進，佢雖然都係用雙眼視差嘅原理，咁但係呢就係透過螢幕本身嘅光學技術去令到我哋雙眼接收到唔同嘅畫面，令到我哋唔使用眼鏡都可以見到 3D 嘅影像啦。咁大家一於聽多樣嘢旁下身，我係孔奕璇璇仔。 也许我太冲动，要 佢名字系太妹啊，有呢个作品咧叫做《思敲宫》。 神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啦，咁啊今日咧就6月6号星期二嘅时间啦，咁啊白元浩同阿船仔喺度都揾咗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 之前咧星期二7:30啊就有细路仔节目啦， 嗯， 而家有新节目咯， 冇错啊，今晚7:30带俾大家有同行讲温度，香港个讲啊，咁啊呢个节目讲咩嘅咧，就系讲下咧社会服务咧。即係我哋喺好多人都接觸過啦，有人做過義工啦，有人受惠過啦。但係社會服務呢件事呢，其實跟住個社會急速發展呢，都起咗好多新變化， 即 係有好多進步，有好多新嘅改革。咁呢個節目同行講溫度呢，就帶大家認識下呢最新香港嘅社會服務有啲乜嘢變化，最新嘅面向係點樣嘅。咁啊，今晚7:30嘅第一集呢，同大家講下呢個安老服務業啊。咁啊，話說即係香港高齡人口啊快速增長啦，咁所以咧安老服務業啊好需要新血嘅，咁但係偏偏咧好少年輕人咧去加入呢個行業嘅，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探討下咧，原來而家嘅香港安老服務業咧，同我哋之前一路認識或者我哋嘅腦裏邊嘅印象咧好唔同， 嗯， 咁啊真係我哋會訪問咗兩位咧係加入咗呢個安老服務業嘅年輕人，咁啊認識下佢哋咧其實真正做緊啲咩工作，嗱、其中一位咧。其中一位我哋真係冇諗過，又佢係做呢個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咁啊真係做咩呢，佢係推廣同埋幫助嗰啲老友記啊，用科技嘅。 哇！要好有耐性噶，因為我教我阿媽用個平板咧，其實我都會噴血噶。 同埋老人家容易唔記得啊，可能你啱啱教完佢咧， 係咯， 即係佢就下一步、啊，真係點樣啊咁樣。 哦 ，Uncle Auntie 都係咁噶。 唔係、哦，我爸媽不知幾精叻、哦，但我會教我嫲嫲同埋我婆婆用。 哦。 希望你嫲嫲佢哋听到啊，咁啊，即系话说唔系净系教佢哋用平板啊，睇下 YouTube 片唔系咁简单嘅，即系原来有好多即系真系救命嘅老友记嘅工具咧，即系而家用咗科技去发展嘅，咁啊呢啲乐龄科技应用指导员啊，有时咧佢哋会上门去评估佢哋，即系唔系就咁介绍 sell 嘢俾佢哋嘅。评估下佢哋嘅需要，推广下佢哋用啲乜嘢，然之后咧一站式服务帮佢哋跟进埋咁样。咁啊呢度咧听佢哋讲嘅就话系几好前景嘅添啊。咁啊当中另外亦都有一啲传统嘅护理员啦，一啲年轻人参与咗啦。咁啊一齐今晚听下咧佢哋咧投身呢个安老服务业点样咧系。就是呢個精明的職業抉擇咁話， 呢個都幾特別喎，因為我都覺得而家香港嘅年輕人咧，對於安老啊這個行業咧認識係唔係好夠，同埋我啱啱先睇到原來咧已經唔係淨係負責照顧啊，更加多係一啲科技上嘅嘢，即係而家時下年輕人比較即係擅長嘅嘢都幾特別，我哋都可以睇一睇究竟可唔可以投入呢一個安老嘅行業。咁去到8:00係咪有醫生與你呢？ 冇錯啊！咁啊，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咧都有醫學人嘅環節嘅，咁啊介紹一下香港嘅醫療嘅專家一啲嘅大醫生咁話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係冼維正醫生。冼維正醫生咧係而家嘅香港大學深切治療醫學部嘅總監嚟嘅。咁啊，冼醫生咧就話點解佢會選擇去深造呢個深切治療呢一方面咧？即係深切治療部，即係 ICU 啦，喺醫院裏邊。就話説原來咧，佢見睇好多。真實啦，或者係電影啦，嗰啲 ICU 嗰啲醫生咧，好似飛虎隊咁樣啊，好有型啊，就係將嗰啲垂死垂危嘅病人拯救過嚟。所以咧，佢見到之後咧，佢立志要修讀呢個深切治療嘅專科。咁啊，佢咧行醫咗20多年啦。佢今集咧會上嚟同大家咧暢談一下佢行醫路上有啲乜嘢經驗，當中有冇遇到一啲奇難雜症，同埋咧最深刻嘅印象咁話嘅。 好，非常精彩。另外10:30嘅時間，人工永生係有啲咩嚟睇嘅咧嚇？ 嗱，呢個係一個紀錄片啊。咁啊，話說探係一個。對我嚟講咧，係一個科學同埋哲學嘅議題嚟嘅。咁啊，話說咧，即係科技發展咧，我哋而家仲未阻止到我哋人類咧自然死亡噶嘛。咁但係咧，如果喺我哋臨終之前咧，將自己嘅記憶啊、性格啊、思想啊等等咧變成數據，再利用人工智能即係 AI 啊，延續我哋嘅存在，咁算唔算係一種永生咧？咁啊，另外啦，就係呢， 但係嗰個唔 係 我嚟嘅喎。 冇錯啦，呢個虛擬化身係咪我嚟嘅咧？ 係咯。 咁啊。

佢九岁嘅仔喺楼梯间消失无踪，可疑嘅邻居有不在场证据，好似遥控咁操纵住一场密室逃脱嘅魔术。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我要去哪里找到有警察？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6月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来到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小白喺度啦 ，Vicky 都喺度啦，咁啊电话入边有边一位咧？ 刘太， 早晨、啊， 刘太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啊，刘太，咁啊想问一下你今日咧想点唱俾边一位嘅朋友咧？ 想点唱俾家人， 嗯，屋企人 啊，哦，因为我好耐冇翻嚟香港 啦，哦，好耐冇翻嚟香港，你系移民咗嘅系嘛？ 唔係，咁、因為疫情啦，咁即係就係啦，滯留咗，咁而家翻嚟啦，咁啱啱又可以有機會，咁好可以喺大戲嗰度點下唱咁。 係，咁啊嗱，咁又翻到嚟香港啦，咁你頭先話，咁有啲咩想同你自己嘅家人啊，同埋朋友講下，透過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係、哦，好。多謝主持人， 咁咧、我叫小白啊，你好啊， 系啊，你好，小白。咁咧就首先咧就祝我哋99岁阿嫲嫲咧天福天寿， 系身体健康，福如东海。 多謝，咁咧就我丈夫啦，我哋刘家嘅老爷啦，咁啊祝佢事事如意。 嗯， 咁咧我哋阿刘家嘅大小姐阿邦邦同埋我女大女婿 Adrian。咁啊，法国之旅咧玩得开心，工作顺利。咁我嘅大同埋我大女婿嘅屋企人咧，身体健康。 嗯， 咁啊，阿二小姐啦， 阿 Ben Ben 同埋系啦，我嘅准女婿 Elvis 系啦，咁啊，祝佢准博士顺利毕业。 边好喺香港系嘛？都系准博士。 系啊，咁咧佢系一个言语治疗师嚟嘅， 哇、哦，系几好几好，即系帮到好多朋友， 系啊，佢好有爱心啊，两夫妻都系啦，咁就希望佢哋咧今年嘅婚礼咧筹备顺利， 我都祝福佢哋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系、hey, 多谢，咁同埋顺便咧就要讲声咧多谢我嘅亲家老爷，Andy 同埋我亲家奶奶阿 Busy， 系， 咁佢哋俾两个小朋友咧好大嘅鼓励同埋祝福，系、啦，咁仲有顺便咧祝埋阿简姐、阿简家姐、阿 Van Van 咧就工作顺利，系啦，系啦，咁我啦，咁我大公子啦 ，Anson 咯， 大公子。 系女朋友阿 Joey 咧，工作顺利， 系 继续服务我哋嘅香港市民。 哦，好，咁系 我细公子啦， 仲有，哇，你已经四个啦， 大家族嚟嘅，开心啊，听到都 四个入边八个咯，但系带佢哋嘅另一半啊嘛，系啦， 啱啊， 咁咧就咁啊，细公子阿 Antonio 同埋阿 Leslie， 咁啊，开开心心。咁啊，多谢阿叻叻佢嘅婆婆咧，嘅汤水同埋佢嘅爱啊，咁啊祝佢咧天福天寿。 哇！ 咁啊又继续啦，咁啊 边个？ 顺便就补祝翻阿侯家明妈妈寻日嘅生日快乐。 系生日快乐， 系生日快乐，侯家明妈妈。咁啊另外啦，有啲朋友啦，就 YMCA 嘅李道生先生啦，咁我哋好朋友Pierre 同埋 Basker， 仲有Billy、Annie、Teresa、Rita， 咁咧仲有啦，全香港嘅市民继续有正能量面对所有嘅挑战，开心健康。最后啦， 好 就系祝所有晨光嘅主持人继续发光。 发亮。 多谢晒你， 系 啊，主持人发唔发到光，发唔发到亮咧，其实就好睇听众啊，好睇听众会唔会支持我哋噶？ 系、 嗯、 啊，会啊，会一定会，一定会。 系嘛，多谢你。咁你今次咧，我听到你点唱嘅名单都相当之长、 嗯， 会唔会成日都系约埋约到一大班人一齐出嚟见下面啊？同99岁嘅系婆婆定嫲嫲？ 嫲嫲，嫲嫲，我哋去探佢噶， 有探佢系咪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会唔会多？而家即系疫情过啦，咁样会唔会就系多啲时间可以一齐约出嚟咧？ 有啊，而家陆陆续续约翻嚟，因为有啲朋友咧，我自己电话就截咗啦，揾、我咧 WhatsApp 啊，或者 Facebook 揾唔到，就以为我咧已经上咗添加啦。 吓，唔系嘛？ 而家再出现啦，咁佢哋好开心，咁啊多谢大家嘅祝福，系啦，系啦， 系好啊！ 要大家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啊！ 留下呢个有血有肉嘅声音嚟噶，唔系想添加噶。 你想晒你哋嘅主持人， 唔好咁讲， 多谢你。 系咁啊！你有一首歌曲咧，就特登想喺节目入边咧就播嘅，有冇特别嘅原因噶？ 哦，就系、是、有爱啦，有爱就好远嘅地方都可以去得到，多谢、多谢。 系啊，咁啊，我哋同听众一齐啊，大家一齐欣赏下呢一首嘅歌曲咯。 好，多谢。 Greatest of Love， 好。好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Yeah. 众留太又好好嘅，将呢一首咧嚟自 Winnie Houston 嘅作品啊 ，Greatest Love of All 咧，就送俾所有香港嘅市民同埋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今日嘅飲食圖鑑啊，想同 Vicky 分享一樣嘢啦噃，就係、是、一個湯。 乜嘢啊？我中意飲啊！ 一個咧面豉湯。 我中意飲啊！ 哦，係咩？你中意飲即沖嗰啲啊？ 唔係，出去食日本菜嘅時候飲過嘅。我食飲過一碗咧，係令到我好驚訝，因為平時咧咪就係得豆腐啦，然之後有啲嗰啲大海帶喺入邊嘅。我食過咧，飲過一碗咧，係入邊有三文。 哦，好多 鲜甜系咩？ 点啊？你其实寿司铺嗰啲都系有三文鱼喺入边噶，有连锁嗰间都有噶， 系咩？ 系啊， 可能我太少食。 系啊，咁可以食翻多啲啊。咁但系如果你话面豉汤咧，都可以喺自己屋企整，都可以好简单就可以整得都相当之好食噶。咁、我自己咧。在我脑海当中饮过一啲面豉汤都几好饮嘅话，我会觉得系如果能够落到啲贝壳类嘅、 哦， 我觉得都会几鲜甜。 系 系啦，贝壳类有佢自己嗰个嘅味道喺入边啊。 咁啊，唔使落盐都已经好鲜甜。我平时就自己煲开呢、這个唔系煲啊，叫滚啦，滚呢一个节瓜花甲嘅粉丝汤。 哦，已经好鲜甜、啊， 系啊，唔使落盐就已经好舒服啦，饮落去 啲海水嘅味道都已经出晒嚟添嘛吓。咁如果你话我又想。真系落埋面豉嘅，仲要系有机嘅一个汤得唔得咧？咁啊，梗系得啦！饮完有机汤啊，咁啊，翻工都多啲机啦。好啦，好简单嘅啫。咁你只系需要准备定啲材料，包括咧就系豆腐啦，少少嘅菜啦，然后亦都我自己会准备埋虾同埋头先提过嘅蚬或者。厚少少嘅，你可以或者想靓少少嘅多肉嘅，你可以准备定花甲，其实都得嘅。咁啊，先准备定一个煲啦。呢、这个煲咧，你就可以准备定啲水先嘅。咁、水你就放呢一个嘅豆腐落去。咁、个水滚先落嘅，我自己中意。滚咗啦，跟住就落呢个豆腐。豆腐咧就将佢切咗做细细粒先。咁、但系又唔好太细、哦，如果唔系咧就冇咗啲 溶咗啊。 系啦，就冇咗嗰啲咬劲喺度啦。咁你就落咗呢一个嘅豆腐之后啦，咁我自己就先中意落下头先 Vicky 有提及过嘅海带啦。咁、海带其实都好简单，你中意。最簡單嘅你就揾啲乾海帶，咁放咧就自己會發大，咁其實都得嘅。咁但係如果你想再靚啲嘅話咧，其實坊間有啲海帶都係乾嘅，但就唔係即沖嗰只嘅乾，佢係一片嘅海帶，你可以先將佢就剪咗佢出嚟，剪部分出嚟，咁、海带 浸水嗰啲系嘛？ 唔浸噶，海带一般人就好似你会咁谂啦。咁佢有啲粉喺度，咁咪浸水或者洗干净佢，跟住先拎去浸啦、其实海带本身咧，嗰啲嘅粉咧，面头嗰阵粉咧，系就系佢值钱嘅地方嚟嘅。 原来我哋平时冲走晒啲值钱嘅嘢。 系啊，咁呢个海带你可以按照翻自己嘅 size 啦，剪一剪佢出嚟，就摆埋落去嗰个汤入边咧，就一齐滚佢或者煲佢、如果你一般嘅厨师，佢海带嘅处理通常可能会10至20分钟，可能15分钟，咁、你就已经系叫做滚完嗰个汤，已经可以将海带嘅味咧放咗入去嗰个汤入边噶啦。咁、你可以先做咗呢一个步骤先，咁你个叫做上汤都已经开始打咗个底，准备咗啦。然后都要准备定啲面豉，咁啊面豉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得卖噶啦，你可以选择一啲咧就系有机嘅，咁、面豉都有分红面豉、白面豉，咁我自己就中意白面豉嘅味道偏多少少嘅，如果加海鲜嘅话， 点解嘅？ 啲味道会纯啲，同埋唔会太咸， 系、啦， 咁系啦，咁我就觉得呢个会好啲，同埋望起上嚟咧就唔会太浓嘅颜色啦、我都觉得会舒服啲嘅， 即系个汤嘅色都会系比较偏白，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学厨咧，都学到一样嘢，上碟嘅时候，嗰、那个颜色嘅配搭都好重要。咁、如果你话能够系一个偏向唔系咁深色嘅一个海鲜面豉汤入边，但系仍然能够将啲海鲜嘅，譬如海虾啦、或者系蚬肉嗰个颜色带出嚟，即系做个 contrast 啊、做个对比啊，咁上碟嘅时候会靓啲嘅。系啊，咁啊，如果就因为你有阵时望落去嘅时候咧，你会偏咸咧，啲人就觉得咦系咪好咸咧？咁、形象化咧，对于一个味道嚟讲咧，都系好重要噶。 系， 好啦，咁啊，你已经落咗呢一个嘅白面豉落去啦，咁你先搞捞匀佢啦，因为面豉你都要搞松佢嘅。然后咧，你就要准备定你自己中意嘅菇菌类啦。咁、你自己譬如鸡髀菇又得，你自己中意啦。咁啊，选择少少嘅，跟住菇菌类放落去呢个煲入边啦。跟住个步骤咧，放完菇菌类之后，你就可以放虾。同埋呢一个嘅蚬肉入去啦，咁你啱啱咧就浸到去嗰个嘅煲嘅面头嘅时候咧，啊滚滚，等佢滚一阵间，你都可以落一啲 例如是菜类的，可能是葱啦，又或者有些人喜欢落金笋啊，笋的人都喜欢的，即是嫩的笋啊，咁在超级市场买，即是新鲜少少的，咁你就放落一起滚它多一阵间，可能五分钟咁样，三至五分钟其实都应该 OK 的啦。咁滚完之后你就发觉呢，啊这个汤呢就充满住有海鲜的风味啦，有面有有机的面豉啦，同埋亦都有蔬菜，咁可以呢就食完饭之后品尝一下这个咁好喝的面豉汤啦。 我的享乐时代 呢排咧真系好热，热到咧我就真系唔系好想咧喺屋企嗰张梳化度坐。点解咧？之前有分享过就系屋企张梳化系卡板整成噶嘛，卡板整成之后上面咧就系有一张床褥咁样嘅。咁点解有呢一张咁大嘅梳化咧？咁就系因为我有两只狗啦，两只都系大狗啦。咁如果一般嘅梳化咧，咁就我哋坐咗之后咧，或者佢瞓咗之后，我哋就冇得坐。咁所以我哋村屋咧有嘅就系空间啊嘛。咁我哋就自制咗一张嘅卡板梳化。 自制啊？ 系啊， 都好犀利喎。 系 啊，系咯。 咁动手啫，自己只要你唔怕麻烦就得囉。同埋因为我哋村屋有天台，咁所以就可以喺天台度做。咁但係呢一样嘢就嚟啦，梳化。 西天台嚟防水㗎，你嗰个梳化。你西天台嘛。 唔係喺天台度做。 我天台度整。係 啦。 係、 okay, 啦，有空间去做。咁跟住呢喺屋企入面嘅张梳化。咁梳化呢我啱啱有讲到呢，就係话卡板底，然之后就係床垫咁样，床褥咁样喺面㗎嘛。咁其实真係一张床咁样啦。咁就会变相你坐得耐呢你就会热啦。热嘅时候咁点算呢？我最近就买咗张竹席。 竹席 好舒服啊， 哦、 真系！ 即系用翻最传统嘅智慧去， 好似的士大哥咁样啊， 系的士大哥系啊，的士大哥话嗰、那个除咗凉快之外咧，仲冇咁容易有痔疮。 系啊，你有发觉咧？的士大哥我有同其中一位的士大哥倾嘅，啊系咪真系凉啲？因为我自己都揸车噶嘛，有阵时我都觉得咧，即系坐得耐嘅时候咧，其实个背脊啊，特别系个背脊咧，同个 hip 位咧系容易热啊，嗰啲位可能我男仔又大汗啲咧，咁我都有阵时问翻的士大哥，呢个系咪真系会凉啲噶？佢话系，佢话之余咧，你仲有一个按摩嘅作用， 哦， 即系你背脊咧，有阵时你啊去到一啲位，譬如你揸揸车，喂个背脊有啲痕，或者有啲酸，佢可以利用翻背脊佢嗰个竹脊咧，或者有啲大粒粒嗰啲竹脊咧，喺个背脊嗰度喐一喐， 系啊，喐一喐，有啲系猪猪嚟噶嘛， 帮自己按摩下， 搔痒一下， 冇错啦， 系啊， 喂呢个都系一个享受人生嘅方法啦。 你呢个竹脊系喺边度买噶？喺杂货铺定还是喺网络嗰度买？ 喺网络上面买嘅，咁当然而家有好多杂货铺咧，其实都有嘅。我以前屋企咧就真系唔会用嘅。是爷爷嫲嫲屋企会用啦，咁点解今次真系想用呢？就系、是、我觉得太热啦，因为天台啊、村屋好晒，我啲狗咧瞓上去都好热，用咗之后真系超凉快，我用个超字嚟形容啊， 夸张 系啊，咁但系原来坊间咧其实都有分唔同嘅席嘅， 系 咁有竹席啦，有呢一个藤席啦，同埋草席嘅，咁原来我都系买咗先知道原来有咩分别呢究竟。其实最好呢就系最平亦都最襟用呢，用到三四年四五年左右呢就系竹席嘅。咁佢呢有经过加工，咁就唔会吉肉嘅。咁但系呢藤席呢就最啱小朋友用，因为佢最软绵绵。 係。 係啦，即系。 同埋最有弹力系嘛。 係啦，最有弹力，你可以好似皮咁样接嘅。竹席呢就唔可以，竹席就卷埋嘅啫，只可以。係啦。咁到最后呢就系草席。咁草席呢就都舒服嘅，个质感舒服嘅。咁但系上网啲人就话比较易烂嘅。就好似多用于喺日式嗰啲榻榻米嗰度。草席咁 样。係啊係啊 係 啊。我屋企都有个呢草席。编织成嘅一个枕头，即系如果五岁嘅时候咧，我就会喜欢用嗰个枕头， 嗰、哦那个几正嘅，应该系 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几正啊。 可能之后都要买翻个呢、這、一个竹席、藤席啊，同或者草席嘅呢个枕头。 点解嘅？你又想五岁？ 点解咧？ 半夜有阵时我会瞓到好热啊， 流晒汗咁样啊， 系啊， 好似 B B 咁样喎，瞓觉出汗。 草席嘅枕头咧，你因为你瞓觉嘅时候，人体个头咧系会发热噶嘛，系啦，咁你用咗个草席嘅枕头就可能散咁啲熱，冇咁辛苦咯。係、哦、啊，咁同埋點樣去保養呢一啲嘅隻咧？其實都有講嘅，就係咧將佢哋唔好放喺一啲太陽底，即係放喺室內，唔好俾太陽直曬 咧，好快就爛嘅嗰啲。 係咪啊？ 係 啊，咁同埋如果可以嘅話，就每日清潔啦，用濕布輕輕抹下就可以噶啦，就千祈唔好大力去捽。 係，亦都唔好抌落洗衣機啊。 即刻冇噶啦， 冇噶啦，咁你就要买个快噶啦。 系啊，买个过啊，咁啊都几好，即系呢啲叫嘅只咧喺呢个夏天嘅时候，但系而家系雷暴警告啦，咁啊去到11:45嘅，凉快少少嘅时候，咁啊特别如果你真系瞓晏觉嘅时候咧，几舒服噶，太阳底下你都唔会觉得好辛苦啊。 不过而家做咗嘢先，唔好瞓觉住啊。 听日再见，拜拜。